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你好，何巨业。 李志坚，你好。 系啦，咁我哋今日啊，倾啲咩话题咧？咁啊，其实过去嘅礼拜五六咧，就大家好关心嗰个超强台风苏拉集港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咁虽然话个即系风球落咗啦，咁即系啊，但系跟住之后咧，即系我哋都睇到，即系其实苏拉集港期间咧，都有成即系1500多宗嘅冧树嘅报告啦。咁又有21宗嘅水浸报告啊。咁同埋都有86个市民因为即系受伤咧，要去急症室度治理嘅。咁其实好似我自己为例咁样，咁嗰几日我都好乖啊，咁即系打风都留喺屋企啦，唔好周围去啦。 你惊间有咩意外咧？ 嗱，我就如果你问咧，我就喺嗰个风力即系叫10号风球嗰阵咧，我太太突然间同我讲：，喂，你有冇觉得喺间屋里面我哋好似喐喺喐下？我话系咩？因为我住33楼噶嘛。 哦，都高喎、 啊。咁都当风噶，咁啊，但系好似系咪即系喐紧咧？佢讲完之后，我好似佢喐紧咯。咁跟住我啲朋友咧，即系喺美国啊或者印尼嘅朋友咧，佢哋好关心，因为佢哋睇到即系苏拉之前即系天文台预测嗰个超强风力啊嘛。咁、所以哇，问我屋企啲玻璃窗有冇裂啊、吹裂。咁跟住即係印尼嘅朋友又問：哎呀，我同太太有冇事啊？咁即係好關心咁樣咯。 係關心我哋嘅安危啊！係不過都安然到過我哋係咪？大部分都冇問題啦，係嘛？ 係啦，咁但因為其實雖然話即係嗰個蘇拉嗰個風力就冇預期中即係嗰個咁厲害啦，因為有一啲即係專家都話啊，佢個風力入到香港之後就。有受到破壞啦，咁啊減弱咗佢嗰個即係風力，即係冇預期之中咁大。不過有一啲即係情況咧，其實我哋之後星期日都見到咧，即係我住啟德區啦，咁附近好多啲即係佢新種嗰啲樹即係屋苑附近嗰啲樹咧，即係如果當風嗰啲都會有吹到連根拔起咁樣啦。 咁啊唔奇喎，你自己因為啟德區啦，其實都係新發展區啊，啲樹就肯定唔係生咗幾十年嗰種嚟啦，新種咗落可能三幾年或者最多5、6年。咁其實咧有機會係未生得穩嘅，同埋啲樹啲根啊未曾找得實咧，所以未必抵抗到啲風力。啊呢、這個調轉頭咧，就樹木本嚟咧老樹可能頂得順。但新嘅樹咧就可能咧即係未夠穩陣㗎，所以都係一個我哋都要諗下，第時大風大雨都要檢查下啲樹添啊。 係啊，咁除咗樹之外，咁另一啲即係事後咧，就喺颱風過後咧，即係大家比較關注有啲咩即係破壞咗或者吹冧咗啊？即係喺啲高樓大廈跌落嚟咧，就係啲太陽能板啊。咁其實因為睇翻啲傳媒嘅報道咧，我哋見到即係其實都有唔少區域咧都收到有太陽能板咧，即係俾風吹落嚟嘅報告嘅。例如喺長沙灣呢間屋邨啊，咁據報就有一個15米×15米咁大塊嘅太陽能板咧，咁就喺即係高處嗰度即係吹落嚟。咁啊喺鰂魚涌南豐新村啊，咁大澳石仔埔街啊，咁啊葵涌貨櫃碼頭一啲工廈同埋屯門咧，都有啲即係都有收到一啲太陽能板咧，即係被吹冧咧就吹咗落街。咁好彩咧就冇人受傷。 係啊，唔係好彩啱打風大雨就冇人出街啫。但其實真係咁樣喺咁高層吹落去咧，其實個撞擊力都好犀利噶。有時我見到有啲差唔多講到連埋一啲嘅支架同埋啊，有啲嘅石屎等仔啊，不過咧啲等真係細得滯，有冇能力我哋都要討論啦。不過就吹埋落街就呢、這個就相當危險啦。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咧，我哋今日咧會傾下咧蘇拉即係超強颱風集港之後咧，其中我哋會關注下咧，即係例如太陽能板就俾即係颱風吹冧咗，咁啊對於即係有一啲朋友就會關注啊，會唔會係一啲隱形嘅炸彈咧？就我哋會講下點解嘅。咁啊，或者你對蘇拉集港期間有啲咩影響咧？你想同我哋傾下咧，歡迎打嚟咧，我哋嘅熱線1872311 傾下嘅。咁啊，何巨業頭先我就講到咧，即係有一啲即係朋友就會關心啦，啊呢啲太陽能板佢吹落街咧。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即是隐形炸弹的一个即是担心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讲的在即是2018年那时候，其实即是太阳能板就即是有一个即是简化的即是规定的。那就为什么呢？因为小型工程监管制度就可以给他们，如果是不超过一点，不是因为这个你最熟了，那就可以不用 事先经屋宇署批准就可以安装。 系 咁，所以有啲人就担心啊，咁样做会唔会喂，好似冇人监管嘅话，系咪咁样咧？其实应该系有监管噶嘛。 我嗱，第一通过小型工程安装呢个太阳能板咧，只不过系简化个程序啫，唔系减低嗰个安全标准，亦都唔系冇监管。同一時間，其實要求就係相關安裝嘅人士或者係相關嘅承建商同埋專業人士都要確保佢安全添，因為責任咪都係好大嘅，所以唔係冇監管。我哋慢慢討論一下，真係要監管啲咩東西先。 好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咧你住緊嘅私人屋苑咧有安裝太陽能板咧，咁你係業主啊，究竟你知唔知道需唔需要規管啫？係有關嘅規定咧，咁啊歡迎打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同一啲即係物管嘅朋友傾一傾呢一個話題啊。咁啊。电话旁边有陈志求，他是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你好啊，陈志求。 系你好，你好。 系陈志求，你好。 咁啊，依家我哋又倾紧咧，即系太阳能板个问题啦。咁其实即系苏拉即系呢个超强台风过后，咁啊有一啲太阳能板就喺即系一啲高处吹落嚟啦。咁有啲系私人屋宇啦。咁其实我都想请教，其实而家即系好似即系一啲私人屋宇，佢要去安装啲太阳能板，其实有冇一啲乜嘢嘅即系程序啊，或者一啲佢哋系需要注意嘅咧？ 其實即係好似頭先阿何巨業咁講啦，其實唔係冇規管嘅。咁就一般嚟講，如果係即係一啲有規模嘅管理公司咧，佢哋都係會揾翻一啲即係合資格嘅人士去做嗰個安裝工程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睇到咧，即係有一啲咧，我唔講個別嘅個案啦，有一啲個案咧就係咧，佢係交俾嗰個太陽能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supplier 嗰啲 solar panel 嗰啲 supplier 去做。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係管理公司做咧，一般咧都係會揾翻一啲即係合資格嘅人士啦，甚至乎咧係會當係一個小型工程咁樣咧，咁去做，咁起碼咧即係有翻即係相關嘅資料咧，係會入翻去呢個屋宇署嗰邊啦。 係 咁即係呢個做法咧，就即係較為理想一啲嘅。 哦，阿陳志求，其實頭先你提到咧，就係有個可能性咧，就係呢個操作模式，就係、是、可能有啲業主咁就即係佢想安太陽能板做咩咧，就梗係可能係上網啊咩換取一啲回報啦，咁樣咁就揾咗一啲嘅承辦商，佢我租個地或者俾個地你俾個天台你安，跟住咧你就安咗之後咧就有幾多嘅可能電費費用你要俾翻譬如業主或者管理公司，係咪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就工程咧佢自己自行負責咗啦。咁但係咧就你好多時業主或者管理公司未必可以直接介入到佢如何做，係咪咁個咁嘅機會啊？ 如果你話係即係一啲係個別嘅業主啦，咁呢個多數咧就係喺一啲村屋啊，嗰啲係冇乜管理公司嗰啲咧，就呢個情況咧就會多啲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一啲大廈啦，嗱，即係有好多人都有個錯覺嘅，佢哋以為就係話即係如果係嗰啲即係多層大廈，甚至乎啲屋村屋苑啊，這個咧係做唔到。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香港咧，就算甚至乎咧，即係亦都有一啲大型咁屋村屋苑咧，佢哋都有即係裝咗呢啲即係 solar panel 喺度嘅。 啊，有好多啊， 佢真 係 揾一啲合資格嘅承造商去做啦。咁因為嗱，佢要譬如話佢做完之後咧，因為有多餘嘅電咧，佢可以賣翻俾呢個兩電噶嘛。 冇錯，冇錯。 係啦，係啦。咁通常咁啊，即係亦都會揾埋即係電燈公司啊，即係嗰方面咧，即係大家一個合作啦。咁你有即係有咗呢個電燈公司，有咗呢個合資格嘅承造商嚇，咁再透過一個即係小型工程，即係呢一類咁嘅，即係有規管嘅模式去做嘅話咧，咁即係喺嗰個安全啊，喺嗰個標準啊各方面咧，即係就會比較合規格一啲咯嚇。咁尤其是即係嗰個我哋好注重嗰個安全， 係啊冇錯。 即係你嚇你嗰個安裝啊，你嗰個所謂叫做嗰個叫做fixing method 係點樣做啊？咁樣咧，即係你有一啲專業嘅人士喺度，有一啲合規格嘅工程公司啊，咁做又會比較理想啲啦。咁同埋咧，你亦都即係拉埋呢個電燈公司落即係叫做大家一齊做嘅話咧， 捆綁咗佢一齊， 會俾到好多好多即係一啲意見嚟嘅。 係 咁啊，陳志求，其實我哋又想了解一下咧。咁其實話，如果好似今次打風咁樣，其實好似即係颱風之前啊，其實如果一啲物管公司佢哋即係負責管理嘅大廈，佢有太陽能板安裝咗啦，咁有冇一啲即係之前嘅預防措施佢哋會做嘅咧？ 有嘅，因為咧就其實喺八月一號開始咧，即係呢個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咧，就亦都喺嗰個過渡期咧就已經完滿咧，八月一號亦都係生效啦。咁喺嗰個安全嗰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唔同嘅指引喺度嘅。咁一般咧，即係我哋嘅理解咧，好多物業管理公司咧，即係佢一掛知道掛八號風球，掛一號風球嘅時候咧，咪好似今日咁樣已經而家有一號風球啦， 要戒備啦。 咁佢哋已經開始咧就做一啲巡查嘅啦。咁譬如你話如果係有呢啲即係佢哋唔係淨係睇某一方面，即係或者淨係睇住嗰啲即係嗰啲 solar panel 啊，嗰啲太陽能板嘅，即係有機會會鬆脱嗰啲一啲設施咧，佢哋都會做翻一啲即係安全嘅措施。如果大家都記得嘅話，早幾年咧就曾經即係某座大廈，即係佢出邊嗰啲吊船啦嚇，咁就即係可能係之前就實在太大風啦，咁佢綁得唔穩嘅時候咧，就即係引致到嗰個吊船咧係損壞咗好多大廈嘅玻璃嘅，咁即係尤其是喺嗰個事件之後咧，好多管理公司咧，即係一啲叫做高風險嘅設施咧，佢哋都會有專責嘅人士咧喺打風之前咧，佢哋即係一定會上去做一啲巡查同埋做一啲即係穩固嘅工作，咁即係等個風嚟嘅時候咧，就唔會即係就唔會即係引致到即係有一啲危險嘅存在。所以你睇到咧，譬如話今個風咧，其實都唔係簡單嘅。咁但係咧，即係喺嗰個一啲物業管理啊，喺個設施嗰方面咧，你睇到咧，即係嗰啲公用設施咧，就佢哋嗰個損毀程度咧，好多都唔多嘅。 嗯， 就呢個咧，就係即係亦都即係賺一賺咧。其實真係好多管理公司，佢哋喺前線嗰啲即係做管理啊、做工程啊嗰啲咧，都係嗰個預備功夫咧，係做得比較好啲嘅。 做曬預防工作， 做之前咧，亦都係會做翻曬嗰啲記錄嘅。 系啊，陳志求啊，想問一樣嘢咧。嗱，頭先提到咧，就係可能嗰天台就係我哋公用地方啦，就變咗物業管理公司可以幫手睇到或者監管到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唔少咧，我哋天台喺平台咧，可能係私人地方，即係以前都賣好多出去噶嘛天台。咁會唔會都有唔少啲私人地方啲人都安咗啲太陽能板嘅咧？你啲行家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 如果係私人地方咧，咁要睇翻個大廈管理公契咧，個公契裏邊咧都亦都係有定明咧，即係如果喺你嗰、那個即係私人服務嘅範，即係私人物業嘅範圍裏邊咧，即係個業主咧係有責任咧，就要即係去穩固啊，做翻你嘅即係你本身你嗰個範圍裏邊嗰啲設施咧，就一定要即係唔可以造成一啲騷擾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有揾人去安裝。如果管理公司知道咧，都会同即系都会走去即系睇一睇嘅，即系话翻俾佢听，喂，你呢个做法可能会唔稳阵咁样。嗱，因为我讲紧呢啲咧系有管理公司嘅， 系啊， 有管理公司嘅。如果啲冇嘅咧，咁啊呢个问题咧就即系呢个问题就比较上系即系挑战性就大一啲啦。咁我即系会觉得咧就劝喻翻嗰啲业主咧，即系如果因为你系有个责任喺度，好似而家嗰啲跌石屎落嚟啊，亦都系一样啦。如果係喺你個單位裏面跌落嚟嘅話，你跌石屎落嚟同跌一個太陽能板落嚟咧，其實你嗰個責任咧，唔止係民事責任啊，甚至乎一個刑事責任嚟嘅。如果你有傷人嘅話，咁你即係都有即係業主係有個責任啦，係確保佢自己喺佢嗰個物業嘅範圍裏面咧，即係所有嘅設施係一定係要安全嘅。 咁啊，陳志強先係提到 最基本嘅，呢個真係最基本。 啱啊，係啊。咁啊，陳志強頭先你講到嗰個法律責任咧，咁其實除咗業主咧，咁其實物管方面喺呢方面，有時啲業主會唔會誤解咗？咁其實物管啦，物管即係幫我管噶嘛，咁我有咩責任咧？咁其實會唔會有啲業主佢係誤解咗自己嘅責任咧？喺呢方面。 係啊，嗱因為咧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其實係講緊咧佢一個公契經理人。公契經理人咧，主要咧就係管理嗰個公用部分嘅。譬如頭先你講到啦嚇，即係如果你根據嗰個建築物條例裏邊啦嚇，譬如話天台係冇賣到嘅話咧，咁呢個就係管理公司負責去做管理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本身喺你室內裏邊嘅設施啦嚇，你有一啲即係裝置，如果係因為你嘅裝置有問題嚇，你唔穩固而導致到佢有脱落嚇，或者跌咗落街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有財物嘅損傷或者係有人嘅受傷嘅話咧，咁呢個業主咧其實就真係有個責任喺度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咧即係通常咧，如果係管理公司咧，即係我比方嚟講啦，有啲人咧就中意可能係即係自己裝咗一啲晾衫架啊，咁就即係原本係冇啊，或者係裝咗一啲即係一啲我哋叫unauthorized 嘅 building work， 一啲僭建物咧，就即係一啲僭建嘅構築物咧喺佢嗰個單位裏邊咧就伸咗出去嘅。咁如果管理公司係見到有呢類咁嘅情況嘅話咧，咁有啲業主會拗，呢個係我室內嘅喎，或者係我嘅單位嚟嘅，我中意點裝咪點裝啦。但係唔係嘅，你如果你睇翻嗰個一啲多層大廈喺個管理嗰個公契裏邊咧，係講得好清楚。 你做啲嘢即係合法嚟嘅喎，要 係啦。 係啦，即係你如果係因為你嗰個疏忽而造成一啲嚇對第三者有一啲即係傷害嘅話咧，業主咧係會負上一個責任。當然咧，管理公司係有責任咧，即係會即係如果見到有嘅時候咧，係要通知翻嗰個業主，就即刻叫佢哋咧就處理翻嘅。 好，咁啊，多谢晒陈志求嘅电话，咁我哋今次倾到呢度先，有机会再倾过呢个问题啊。咁陈志求咧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即系大厦嘅太阳能板嘅安装啊或者监管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香港儿科医学院合作系列会讲解儿童头痛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走在一带一路。 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今集的主题是文化与家庭，来自俄罗斯的 Arseny 和 Roman 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和发展。 Good thing about Hong Kong is very welcome to foreigners。 一带一路办公室，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走在一带一路， 9月4号晚上10:2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巨业。咁啊，我哋讲开太阳能板嗰个问题啦。咁其实睇翻即系背景资料啦，2018年政府咧就。即係為咗進一步去支援同埋便利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咧，咁啊放寬咗一啲新界嘅，即係好似村屋咧，佢哋喺天台安裝太陽能，即係嗰個系統嘅限制嘅。咁其實而家講緊話有一啲即係如果係即係私人樓宇咧，佢喺天台安裝太陽能板咧，即係例如即係佢係唔超過1.5米高咧，其實根據個小型工程嘅監管制度咧，個簡化規定咧，其實就頭先我哋都提過，就唔需要事先得到屋宇署嘅批准。 係啊， 咁其實即係阿何巨業，你都係即係香港太陽師協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啦。咁其實你即係覺得即係呢方面其實個規管有啲咩情況咧？ 嗱，其實咧，我哋先針對翻喺私人樓宇啦、多層大廈上面嗰啲嘅太陽能板啦，其實就因為咧都頭先你提過啦，我哋推動嗰個綠色建築啊嘛，咁啊用咗簡化嘅程序。嗱，簡化係個程序啦，即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就係、是、就唔需要事前審批，因為我哋批積咧又要俾錢，又要時間，搞得嚟可能都要4-5个月啦，又要俾幾萬蚊咁樣。咁所以咧都用小型工程啦。小型工程係咩咧？其實我哋做一個冷氣機架，甚至乎我哋換個窗。而家咧做一個細嘅嚴縫，其實都係可以用小型工程嘅。咁其實呢啲係便利一啲嘅工程嘅進行，但係咧就要有一個註冊承建商，同埋有需要咧規模大咧有專業人士去監督嘅，保證個安裝嘅質素同埋設計有一個安全性。嗱、呢個咧係個精神，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因為喺個通報制度啊，就冇事前去審批你，等你方便就慳啲錢。重點係在於佢設計標準冇減到嘅，即係我哋起緊30层高、60层高、100层高摩天大廈咧，其實我哋都要計風力。擺天台嘅啲安裝最緊要風力，驚啲風吹走佢、扯走佢，所以咧都要跟呢個風力荷載嘅要求。所以重點係咩咧？其實佢唔好砸冧個天台本身樓板以外咧，最重要就係當個風吹埋嚟，佢唔會飄走，所以一定有好足夠嘅系穩裝置。佢要連結到落個天台嘅呢個構件度，個地板好或者圍牆好或者呢個結構物好，等嗰啲風咧就唔好似飛機翼咁一大風咧吹走佢吹起。嗱呢個位咧保證安全，所以唔係冇規管，只不過係咪跟足啫？ 嗯，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听众，假如你对于太阳能板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何国业今日先提到咧，即系话其实如果即系安装呢啲太阳能板啦喺天台咧，其实都真系要揾合资格嘅承建商去睇翻个结构啦。 一定。 咁但系即系头先即系我哋嘉宾阿陈志求都有讲到，咁其实佢哋如果物管咧都会喺解封前都会检查嗰、那个即系结构系咪有 即系睇个状况，即系 会睇啲乜嘢咧？即系其实 我谂咧就一般嚟讲就最紧要就系、是、第一啦，睇下嗰啲构件咧有冇明显嘅松脱，你有时安装咗可能有意外产生。 伸咗，可能撞松咗，咁睇下有冇啲松住嘅地方要加固翻。第二就系啲楼啲太阳 螺丝咧， 啲螺丝就系全部收落去嗰啲支架度，睇有冇松啊，有冇氧化到，可能氧化咗影响嗰个系稳嘅能力嘅。重点就系另外嘅咧，系个基座，个基座系咩？个石屎弹咧简单啲，靠个重量咧就扯住太阳能板。最好个基座可以安装嗰阵咧系连接到一个结构嘅大厦结构，咁咪比较稳阵。如果唔系你靠个石屎弹咧，你一定要睇个石屎弹有冇破坏过，喂喂，会唔会之前个长风咧令到佢嘢有少咧剥离啊，有少少松脱啊，移位嗱呢啲咧要检查，日常嘅检查系等于有个保养楼宇结构嘅情况一样，你平日都监察有咩变化，变咗系有大风雨咧，你可以做到防范。 好，先听一次新闻，我哋翻嚟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估计三头马车之中支撑今年余下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消费。陈茂波在一个有关大湾区融合的论坛表示，本港出口持续下跌几个季度，投资在第二季亦都减慢。上月訪港旅客和航班恢復至疫情前大約七成，估計年底國際航班恢復至大約八成，第二季零售恢復至八成八，餐飲就恢復至九成多。陳茂波認為國家不斷高水平對外雙向開放，大家看好本港中長期經濟發展，金融和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雙主引擎。人才方面，他指出除了高才通，几个输入人才计划亦都已经调整，合共批准超过七万人来港，他们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生力军。位于观塘骆驼七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总署指违契，现时是已经停业。地政总署署长黎志华表示，绝对没有针对任何一个行业或者任何一间公司。黎志华表示，根据相关工厦的地契要求，业主只能够作工业或者货仓储存用途，若果要改变用途，要先得到地政总署批准。指出当初工厦的设计没有预计大量外来人士进入，从消防走火角度会有风险。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强热带风暴海葵听日上昼在福建漳浦至到广东未来一带沿岸登陆。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朝九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二级，并且启动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后续发展趋势，同时加强安全管理，做好防御工作。海葵早前吹袭台湾，造成最少七十八人受伤，多数与冧树酿成的车祸有关。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指，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访问越南期间，美越两国或将提升双边关系等级。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时候，应当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针对第三方，不得有损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毛宁强调，中方始终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为根本遵循来处理对美关系，致力于与美方建立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一贯支持和鼓励中美民间交往，希望美方亦都顺应民意，与中方双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支持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9.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台灣海峽。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海葵會在聽朝在廣東東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陸，隨後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且逐漸減弱。聽朝五點之前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大。雖然海葵會在廣東內陸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但是預料珠江口的風力包括離岸和高地未來一兩日最高只是達到強風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與海葵相關的雨帶會在未來兩三日影響廣東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聽日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土瓜湾木厂街有危险窗框，介乎北帝街至到九龙城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去彩虹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乐伦街嘅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而家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股正气， 健康唔好估估下。 低密度嘅脂蛋白啦，或者我哋俗称坏胆固醇。 听声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因为佢会聚集我哋血管嘅内壁啦，令到血管收窄，增加到多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个水平系降到越低越好嘅。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明窗暗箭，利欲熏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做个正向家长，是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今次超強颱風咧，蘇拉集港咧，天文台一度係發出10號颱風信號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對於今次颱風集港啊，你對於個風力啊、跌太陽能板啊、冧樹啊等等方面有咩感受咧？歡迎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聽一聽聽眾電話。 好啊。 咁啊，收音機旁邊啊，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你好。 係有咩意見咧？ 咁今次有一啲特別咧，佢掛咗八號波冇幾耐之後咧，兩點零鐘佢突然間又講咯，露天嘅鐵路咧，如果有冧住就會隨時停。咁以往冇呢句噶嘛。 嗯 嗯。咁因為有啲行業咧，九號波佢先停嘅。咁我亦都講咗啦，九號波咧就會露天嘅都會停埋。即係你點咧？突然之間咁樣改咧，人哋翻緊工嗰啲唔知咯。即係翻緊工嗰啲八號風球，佢仲要翻九號先收工嘛。佢收工嘅時候咪冇車得。 嗯。咁啊，黃生，你自己嗰日有冇即係需要翻工咁樣即係？ 唔係我通知嗰啲商場嗰啲人，我啲朋友，我話改咗例啊，你哋快啲同老細講，即係如果你係要坐火車走嘅，你快啲走啦。因為你要話你冇呢句句噶嘛。咁另外亦都講翻第二日嗰度仲得人驚，就係八點半喺機管局嗰度咧，就有個 send 出嚟，我哋11點復航啦，即係航班恢復啦，咁樣營運啦。咁但係唔到九點咧。突然之間咧就掟出嚟咯，我哋嘅八號波咧就會由12點 extend 到4點。咁嗰段時間嗰啲人，佢除咗搭的士，真係冇鐵路去機場。 嗯， 即係唔係大家溝通好咗咯？ 嗯， 即係變咗嗰啲真係要坐飛機嗰啲，因為你話咗係即係嗰啲交通未恢復嘛。 嗯，好。 我希望就係協調嘅時候咧，大家。即係我睇住電視，我覺得好得意咯。八點半佢出嚟講話復航啦，跟住未到九點佢就話：我哋八號波咧就會由12點 extend 到4點。咁變咗嗰段期間要去機場嗰啲人咪好慘啊！ 明白。明白 好，咁啊收到啊，黄生，多谢晒你嘅电话 吓。你自己我谂，其实讲头先讲到咧，就可能啲露天嘅啲铁路咧，因为可能啲露天电缆嘅问题咧、可能当时就系会评估会唔会九号风球、十号风球咧，可能都影响到电缆。以前都出现啲咁嘅意外咧，所以去到嗰个位置咧就要小心，所以露天嘅路段咧就可能要停。要停駛啦咁樣。 咁同埋打風期間，咁我諗公共交通或者其他即係相關交通工具咧，嗰啲資訊其實佢哋都即係應該都好緊張啊，點樣去發放即係一啲準確資訊俾翻佢哋嘅用戶啊、其他市民啊。咁呢方面其實即係大家都會即係盡量做好件事啦。 係啊，不過我又睇到咧，其實係機管局咧，其實都好努力安排啲航班復航，其實都想幫到大家可以出埠。咁但係當然啦，本地嘅啲嘅交通網絡可能要配合啦。 嗯，咁我哋即係今次讲緊嗰个苏拉集港啦，咁因为佢嗰个超强台风啦，咁所以即係心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于即係苏拉集港即係对你有咩影响嘅，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我哋讲开即係太阳能板即係跌嗰个问题啦，咁其实我哋睇返个背景资料都係头先提到话2018年呢，其实因为有一个即係上网嗰个即 係 电价计划啦，咁其实私人嘅住户可以喺即係佢哋自己屋企安装呢个太阳能板电板，咁可以即系卖翻电咧，就俾翻即系广灯啊，同埋中电嘅电力公司嘅。 呢个系讲紧可能啲村屋嗰啲嘅模式就容易啲。你多层大厦嘅一个小嘅平台或者天台仔安装咧，跟住唔知点样驳得翻去电力公司。可能呢个就要整体大厦，如果系公用地方做咧，就先有可能做得到啦，系咪咧？ 系啦，咁但系如果睇翻嗰个即系两间电力公司嗰个申请咧，讲紧好似中电咧，佢都即系截至六月底咧，都接获到23000。即係多個申請， 我唔少喎、 啊。係啦，咁當然頭先你提到啦，主要都係村屋。 係啊， 咁啊，即係講緊話，而家都有成19100個即係單位都已經接駁咗咧，呢啲太陽能嘅光伏系統咧，就去到佢哋嘅中電電網嘅。 係啊， 咁其實如果咁樣計咧，即係頭先我哋話啊，如果當然呢一啲。即係太陽能嘅發電板咧，應該就係即係根據翻一個安全嘅規格，佢要安裝好啦。咁但係如果假如啊，即係有啲可能佢2018年裝咧，何巨業，即係去到今年2023年，會唔會如果佢哋係早年裝嗰啲咧，即係經過呢幾年，其實佢會唔會都開始即係個結構啊，或者嗰啲螺絲頭先我哋提開，會唔會有啲狀況咧？ 唔係，其實就所有呢啲構件都要保養嘅。事實上有5-6年咧，亦都可能啲金屬構件咧，如果有機會開始有少少氧化，咁當然啦，如果好嘅材料咧，就應該襟啲。咁但係 難保都有個別嘅問題出現，尤其是我哋村屋，因為當時村屋咧，坦白講就做啲。按一個大細規格高度啫，但係裏邊即係嗰啲結構嗰啲嘢就冇特別要求要一個所謂嘅通報嘅，啊呢樣嘢都冇嘅，咁就靠自律啦，自己做得好唔好？多層高層大廈嗰啲咧就好啲，理論上你後期做咧都要消防工程啊嘛，前期做除非係違規啊，如果都要入職添，咁所以咧應該就比較好。但係我哋而家留意到，我留意到一個情況啊，跌落嚟嗰啲好大幅，或者連埋一幅嘅，睇得到。但我哋最初諗太陽能板咧，其實每一幅唔應該太大嘅。點解咧？尤其是喺高層大廈，我哋而家安太陽能板，如果你留意一下咧，係有少少角度嘅。一早，即系面向个太阳啊嘛，先有最好嘅效益啊嘛，产能嘅效益，即系产电嘅效益。咁但系而家见到咧，好似一个平方嘅，变到一个好大面积咧，即系做唔到个角度。但以前嚟讲，谂住每一幅咧，将佢细细块，咁可能咧油稀蚀上嚟咧，第一啦就冇咁易成大幅咁大面积去出现问题。咁可能呢个咧就而家未必预，当其时冇预计到。咁呢个我谂值得要睇睇。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系住喺村屋啊，你有装太阳能板，咁啊呢一个即系台风集港期间，你嘅太阳能板系咪都系稳固地啊，即系冇事咧，或者有冇咩问题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何巨业帮你同另一啲专家倾一倾，太阳能板嘅问题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倪汉信，咁啊佢系香港环保科技专业人员总会会长。你好啊，倪汉信。 系大家好啊，你好。 系啊，头先我哋讲紧咧太阳能板咧嗰个即系话题咧，都同即系2018年咧即系上网电价计划即系都有个关系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其实而家即系呢啲太阳能板，头先即系我哋都讲到啊，究竟一般而家如果啲村屋咧，佢真系装咧，佢嗰个面积系会系几大、几多块咁样，即系个情况系点样咧？ 哦，如果先讲头先提问啦，如果村屋嚟讲咧，就已经规定咗噶啦，唔可以多过一半啦，即系350尺以内，一般都系装到20块左右到啦。 系， 咁都系咁嘅规格，不过高度咧就可以豁免咗，唔系1.5米嘅，可以去到2.5米高。 但系村屋因为佢本身嗰个大厦咧，即系高度都有限嘛，都系3层高啊嘛。咁喺呢個位咧，就可能佢受風冇咁犀利啦，係咪可以咁理解啊？ 可以咁理解，因為好似今次咧十號風球之後咧，大家去睇到咧，吹落嚟嘅咧，反而村屋大家唔覺喎，全部都係高樓大廈咧，仲至咧，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咧，係一幅咧個目測咧係超過20塊咧，一片咁一堆咁樣吹咗落嚟嘅，咁好多就連埋個石屎裝一齊咁樣吹落嚟添嘅。 咁你有理解咧？即系我谂你见到唔少呢啲安装噶。其实而家嗱，我头先提过啦，即系我有限嘅你认识就，以前太阳能板有个角度嘅，即系唔会话一幅啊几百尺咁样同一个就咁向上嘅，一早早细细地一个角度。咁但系而家啲太阳能板见到咁样吹落嚟，或者有啲嘅个别嘅睇影到出嚟咧，好大面积嘅，但系又冇一个角度。会唔会其实而家系倾向咗呢啲大范围嘅安装？就算喺私人楼宇里边或者高层大厦上边都好大幅嘅。 你講得好啱嘅。如果太陽能咧，根據香港嘅經緯度咧，應該係22度向南邊裝咧，係最有效益嘅。 係。 咁如果你話一大幅咧，係咪一幅過？其實我哋都唔建議嘅，即係最好咧都係一組一組咁啊去安裝咧。無論喺嗰個風，因為風咧喺上壓落嚟咧就冇問題嘅。但係調翻轉咧，下邊吹上去掀起嘅咧，佢嗰個要求就好高。 係。 咁所以一般咧，尤其是今次我見到，其實我都覺得奇怪嘅。因為吹落嚟一滴都係啲高樓大廈啦，咁其實佢一定係會經過一個招標嘅程序咧，去裝，唔係話裝10-20塊嘅喎，咁每一棟可能裝幾廿塊或者過百塊，咁一般嘅招標程序咧，入面應該會加咗一個風力嘅結構嘅，即係要有啲結構工程師咧會計過條數咧，先至係可以安裝嘅。所以即今次有咁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好奇怪嘅情況。 咁啊，向上頭先，因為何巨業都有提過咧，因為呢一啲即係太陽能板，或者你都提過頭先，即係目測有一啲係連埋個等咁樣吹咗落嚟嘅。咁其實應該就佢會係穩固喺嗰個天台嗰、那個即係位置噶嘛。咁呢方面其實個穩固係會點樣做嘅咧？正常嚟講， 因為一般天台咧一定有個防漏嘅， 有個防水層啦。 裝嘅時候咧，我哋唔會轉個天台嘅。咁一定係整個石屎等喺個轉，所有嗰啲即係螺絲啊、拉把螺絲，全部會轉喺個石屎等，靠個石屎等上高擲住個即係天花，跟住咧就係穩固成個結構嘅。咁所以而家你睇到圖吹落嚟嘅石屎等咧， 係我覺得佢應該係偏細咗嘅，咁係唔應該即係、就是、個標準可能係有一啲嘅差異咯。 係啊，或者從你嘅經驗嚟講啦，呢種嘅石屎墩咧，因為即係佢唔想鑽穿個防水層嘛，天台，所以就鑽唔到入個結構樓板或者橫梁嗰度啦，咁樣。咁其實嗰石屎墩咧，你哋見到覺得一般如果計元素安全嘅情況係有幾大幅嘅咧？以每一個即係你標準一啲嘅組件嚟講啊，每一個組團嘅呢啲太陽能板，那個石屎墩要幾大幅啊？佔唔佔到佢40%嘅面積嗰個範圍咁大先去夠重擲住佢咧？ 因為就唔係話越大越好嘅、當然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要計嘅，因為又要計埋天台嘅承載面積啊，即係我等到幾噸嘅落去砸冧個天台噶嘛，咁、所以就呢個頭先提到咧，我哋所謂嘅主動同埋被動式嘅安全，呢、這個就涉及個主動式嘅安全咧，喺嗰個成個太陽能嘅結構喺嘅計算嗰個模式咧，要真係揾個結構工程師要去計算。應該係幾大啦，同埋一般咧，我哋都會做完之後咧，我唔係就咁擺上去嘅，咁我哋會黐住佢嘅，即係有同個天台咧有個連結喺度嘅。 點樣連結咧？點樣連結？ 我哋揾膠水啊，同埋個防水嘅膠咧，會黐住個邊位嘅，即係等佢咧係有個連結喺度。咁我哋會計埋呢啲咁嘅重量啦，有埋咁嘅設施啦，咁去做翻一個主動式嘅安全嘅。咁當然呢、這個就涉及咧個費用啦，因為一般招標咧都係價低者得。早期咧，個標準未即係冇一個好 standard 一個標準嘅要求嘅，咁所以會因應咗個價錢咧，有不同嘅安裝嘅方法出現咗咯。 咁啊，黎生，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我都提到啦，有一啲關於係之前喺2018年，因為個上網電價計劃嘅鼓勵啦，咁佢哋會安裝呢啲太陽能板啦，或者再早前都會安裝咗啦。咁其實如果即係事隔咗而家都2023年啦，如果佢仲安裝住咧，其實即係佢本身個結構或者佢啲即係螺絲啊方面或者支架方面咧，其實係咪要需要注意會唔會老化有問題咧？ 因為一般嘅金屬咧，幾年時間咧，應該就唔會有咁快出現有老化嘅情況嘅。當然咧，會唔會有鬆脱啊，或者好似打完風咁樣樣，有冇一啲要跟進咧？即好似我其實今日我都有啲忙嘅，因為我哋打完風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巡視唔同嘅地盤咧，睇下頭先講嘅，譬如電線有冇吹甩啊，螺絲有冇吹鬆脱啊，都要去做一個檢查嘅。咁其實呢個就因直頭先想講嘅，因應嗰個標書嘅要求，有啲標書唔會話寫到咁 detail， 譬如可能每年有嘅檢查啊，或者頭先講我哋被動性喺保險嗰方面咧，有冇需要要求去買嘅保險？因為好似今次咁咧，個責任咧其實會落咗係個業主立案法團，即係個擁有人嘅身上。 咁、我想問啊，而家喺坊間咧呢啲咁嘅太陽能板系統咧，其實就會唔會係即係譬如有啲法團，佢就當係借咗租嘅地方出去，就俾一啲嘅公司安裝太陽能板，就跟住嗰啲嘅電費收益由啲太陽能板嘅即係嗰啲嘅營運商去做咧，由佢哋去攞呢個收益，咁變咗呢個責任係點樣計算咧？ 呢、這個咧就係會即係太大家叫分成，佢純粹係借個地方出嚟嘅。首先咧。咁啊，個承辦商都一定好關心個收益嘅，咁所以正常嚟講，好似今次咁打爛咗之後咧，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去巡查啊，有冇咩爛咗，因為發唔到電，我收唔到錢啊嘛。咁所以呢個我哋會關心嘅。咁第二咧，如果你講翻個責任嘅問題咧，咁睇下佢個保險係買咗乜嘢嘅保險咯。咁以我哋為例咧，我哋會買足嘅，但係個費用會幾貴下咯。 咁艾生，我又想即係又想請教一下啦。咁如果係頭先我哋提到咧，如果係打風之前咧，我哋需要檢查啲太陽能板嘅裝置有冇即係狀況咧。其實如果一般應該係即係係咪就咁物管揾人去睇就已經知道啊？定係還是仲要揾一啲合資格嘅一啲即係工程人員去睇嘅咧？ 我諗最好都係揾翻合資格嘅工程人員去幫手檢查咯，因為其實例行檢查我哋必須嘅。 明白，我想问咧，你哋而家观察啦，你哋都睇过啦，你睇过唔少啦，系嘛？今日嚟讲，或甚至乎你寻日都可能睇过。其实你见到真正嘅破坏啊，或者有变化，或者造成损伤嘅比例多唔多啊？以你哋睇过啲项目， 我睇咗今日就冇乜嘅，咁都几个结构都几安全嘅。咁因為我哋跟足結構工程師去做咧，連粒螺絲連個工字鐵咧，個成本都幾貴嘅，因為都佢要計到咧係足以抵即係就算山竹或者今次嘅十號風球嗰個要求以上嘅 明白。咁我聽你咁講咧，似乎嗰啲嘅所謂嘅支架咧，都係有啲鋼結構造啊，就反而唔應該比較少用啲鋁嘅所謂嘅構件嚟做嘅，係咪咧？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見到有啲又好似鋁質嘅材料，似乎未必好夠力。 其實鋁 OK 嘅，鋁 都可以嘅。 睇下個即係用咩鋁同埋個厚度咯，咁如果薄切切嘅唔得啦。 嗯，多唔多咧？用鋁嘅，你哋嗰啲嘅經驗嚟講， 基本上都係鋁嘅。 哦，你哋都係基本上係鋁嘅。 係。咁艾生啊，即係有個監管嘅問題，想又請教一下。咁因為而家就講緊唔高過 1.5 米咧，就無需要即係事先經屋宇署批准咧，就可以去裝啦。咁你點睇咧？其實如果今次即係經過颱風事件之後咧，其實呢方面有冇需要去檢討或者收緊咧？ 嗱，一點五米呢個咧，咁其實我大家可以即係想象下嘅，點解會一點五米咧？因為都有個原因嘅，因為一點五米咧就啱啱好，一點五米以下咧，我哋人就行唔到入去嘅，因為一定高過一點五啦，大部分人都。咁調翻轉咧，我哋又唔可以鋪喺底行上上高工作喎，一點五米對我哋喺上高嚟講就高得滯喎。咁所以其實一點五米呢個啱啱好咧，就係、是、純粹俾太陽能咧去用咗呢一個空間嘅。咁唔可以有其他嘅用途咧，咁亦都因為呢個乾淨能源嘅發展咧，如果你係太多我哋不同嘅即係框框架架咁樣樣咧，那個太陽能嘅發展咧，應該就會比較滯後於其他國家。如果頭先你都提供咗一啲資料咧，喺中電嗰度已經超過20,000+嘅申請咧，其實我哋就覺得係樂觀嘅，同埋呢個都係一個好嘅進度嚟嘅。咁如果你話加多好多唔同嘅關卡落去，或者係我哋 1.5 米有限制咁樣，咁呢個要攞一個平衡咯。 嗯，咁即係話其實即係你嘅意見，即係唔需要去即係收緊，即係唔使話降低啲啦咁樣，即係都要管啊，定即係係點樣咧？ 好似嗱，依、這個 1.5 米係個指引嚟嘅啫，即係我哋如果我哋譬如我哋而家安裝一啲大嘅面積咧，好似安係一啲倉頂啊啲。但我哋唔會安到 1.5 米嘅，其實我哋盡量都貼貼住個倉去裝嘅啦，已經。 嗯，嗰啲係你貼住嗰個屋頂啦。係啦，咁就我諗就唔多過 1.5 米啦。其實我諗個高度未必係最重要，反而就係話而家嗰啲太陽能板頭先都講過，有啲好大面積嘅一幅連續好大面積，其實係理唔理想咧？一個咁大面積嘅一個組件，定係要分開小組件會有風險、有意外、有鬆脱，都係局部一塊半塊，唔係一大幅幾百幾即係一百幾十尺咁樣吹落街。 呢個其實大幅咧，你睇一個定義啦，因為如果我哋譬如一行過咁樣咧，一塊一塊咁樣，1.6米嗰只咧，咁我哋一行過其實幾十零廿塊一行過，每一行一行咁中間有個空位咧，其實可以好大幅去安裝都冇問題嘅。反而頭先所講到咧，係嗰個安裝個結構啦、用嘅材料啦、之前有冇計算過個風力嘅測試啦，呢方面其實反而係比較緊要嘅。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魏汉信嘅电话，多谢晒，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咁啊，魏汉信咧系香港环保科技专业人员协总会嘅会长。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对于太阳能板有咩问题咧？欢迎打嚟1873啦，同我哋倾下。咁收音机旁边咧有听众嘅，陈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陈生你好。 系我自己本身系做旅游业嘅，咁其实喺十号风球咧，其实我哋啲同事都要翻工嘅。咁我主要想讲一讲关于的士收费方面嘅。 嗯，请讲。 咁因为大家都知道打风净系得地铁啦。咁好多时我啲同事翻工都系要用的士去接驳翻地铁。 系。 咁好多时咧都遇到啲唔同嘅的士司机有唔同嘅收费啦。咁理解嘅，因为佢哋都冇保险啦。咁但系就同事就多数50-100。就起碼㗎喇，即係 additional 卡。咁咁另外一樣嘢就睇到有啲旅客啊，即係頭先嗰位聽眾都有講到，我哋見到旅客呢有時真係好似前日暴風球都未落嘅時候，佢真係要去機場呢，佢哋啲司機呢真係可以私自開大口得開好緊要嘅。 嗯。 即係可能尖沙咀去機場呢可能加400蚊㗎。 哦。 咁其實係一個好唔合理嘅收費啦。咁但係就喺政府喺呢方面呢，直頭係冇指引啦，或者冇任何協助到一啲旅客喺香港，如果真係喺啲情況之下要搭的士，咁點算呢？咁又啲的士機又司機開大口任佢講㗎喎，咁大家都可能有遇過呢種情況啦。咁政府喺呢方面會唔會加強返一啲做一啲嘢，即係可能喺保險方面即係幫佢哋 cover 返 或者是不是要定價一些收費，如果說風投之後他們有什麼附加費可以加下去給他們呢，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任他講。其實都影響香港的形象的， 好，收到啊，陳生，因為時間關係，我哋要聽一節即係交通消息，咁我哋有機會再同即係傾呢個話題啊。多謝你嘅電話。咁啊，陳生就講即係需要嚇，即係的士收費要睇下呢個情況啦。我哋先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土瓜湾木厂街有危险窗框，介乎北帝街至到九龙城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我哋继续倾咧台风苏拉嘅即系。问个话题啊， 好啊， 咁啊，点解值得倾咧？因为其实即系打风嗰两日咧，咁啊，其实我屋企即系睇电视新闻啊，听电台新闻咧，其实都一来就好即系欣赏啲记者嘅表现啦。咁啊，你即系要尽忠职守啦。咁二嚟就睇紧嗰个即系报道嗰个风暴消息，又系超强台风系苏拉，咁讲到个风力系。好厉害噶， 系啊，严阵以待噶咯。 咁即系其中，即系话预测嗰个即系风暴潮咧，即系有啲地区嘅水位咧，即系有机会，例如吐露港去到即系六米，会系历史嘅一个即系高位咁样啦。 系啊， 咁所以即系当时有啲电视记者已经喺即系城门河啊一带啊，即系做呢个直播啊，睇下究竟个水位会唔会即系上到去某一定嘅即系比较危险嘅情况啦。咁即系睇翻如果资料咧，睇翻即系苏拉嗰个即系情况咧，咁嗰个风力咧，咁讲紧星期五嘅即系凌晨两点零钟咧就挂八号风球啦，咁跟住即系去到星期五即系挨晚就六点几咧就挂九号波， 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去到即系八点几嗰阵咧就发十号风球啦，咁其实如果讲紧最接近即系苏拉最接近香港嘅时间咧系即系星期五晚嘅十一点啦，咁其实当时嗰个风力咧即系持续风力会去到185公里咁高速， 系啊， 咁如果你又计嗰个风速咧，如果睇翻纪录咧就同即系59年前即系台风路比咧嗰个纪录咧就即系排第二位啊，因为当时路比就系59年前咧就系194公里， 系， 咁所以个风力即系当时就好犀利啦。咁但係跟住我哋见到啊，跟住就似乎嗰个情况就啊，即係个破坏力啊，就冇想象中即係有啲朋友啦，可能觉得啊，某啲地区啦嗰个风力或者个破坏力冇想象中咁大啦，咁究竟係咩原因啦，咁而个风暴潮亦都似乎冇特别咁即係出现得好破纪录。 冇预计咁高係咪咁犀利啊。我都系睇住，因为星期五晚呢我做緊节目，不过就网上做。咁我睇住个窗出面呢就喺啲风开始嚟啦。五点零钟开始犀利，六点零钟咦真系强啦，咁就有啲少少震荡啦。咁但系我都期望，我预为啊，即系预计佢会真系强嘅。咁但系咧，我都睇住，因为我睇住沙田啊，我自己都好关注沙田。我咁咧就睇住，个水位会唔会高咧？都睇住新闻报道，浸咗单车路，浸咗单车径上咗少少，但系咧就不至于会涌到上去上边咁高咁。咁所以其实咧，真系同预期好有少少落差。咁但系咁。都是好事嚟嘅，即系对香港破坏少啲啊嘛。 系， 不过就即系大家都要安稳啲，过咗啲关啦。不过问题就系、是、其实呢个咁嘅预计预测系咪预过龙咧？吓，预得佢系强力得滞啊？定话其实唔系，因为我哋准备得好，所以咧就而家个影对香港影响少啦咁样。 咁你呢個問題就等陣要同即係天文台嘅即係科學主任啊啲專家傾一傾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對於即係超強颱風蘇拉嘅風力啊，或者對你嘅影響啊，或者係咪你認為佢嘅風力不似預期，風暴潮啊嘅預測又不似預期咧？你想同我哋傾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 傾下嘅。咁啊，何巨業，我哋先同咧天文台嘅即係專家傾一傾偈啦。咁我哋旁邊有蔡振明，佢係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阿蔡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 系蔡生你好。 系啊，而家我哋想睇下咧，即系其实先总结一下，咁其实即系超强台风苏拉，其实睇翻佢即系个风力啊，或者佢嗰、那个即系对嗰、那个即系暴风潮嘅影响啊。如果个总结咧，其实天文台方面会有啲咩总结咧？ 其实就头先主持人都讲过啦，咁就其实我哋九月一号下昼6:20咧就发咗个九号风球啦。咁随住苏拉靠近我哋咧，咁我哋當晚8:15就出了10號風球嘅，咁睇翻嗰個風力分布咧，其實一啲巨風，即係講緊10號風球嘅風力啦，就主要影響我哋本港南部嘅地區，咁包括即係華南島啊、長洲啊、青州、赤柱、昂坪、大老山，咁咧同埋受到蘇拉嗰個導致嘅風暴潮影響咧，我哋其實好多地區都有水浸嘅，沙田、大埔同大澳一帶都有水浸。咁如果睇翻水位咧，就係即係西貢喺9月1號午夜時分咧，那個水位咧係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4.5米。咁嗱，頭先所講咧就係即係颶風喺主要影響，即係十號風球風力咧，主要影響即係本港南部地區。咁其實點解咧？其實咧就睇翻嗰個即係當時蘇拉，其實喺我哋本港即係香港以南咧就近距離落過嘅。咁咧嗱，可能大家都聽到咧，我哋咧成日講話蘇拉嗰個環流相當緊密啦。咁其實咧，就如果睇翻嗰時嗰個雷達圖像，佢個風眼附近嗰個眼壁咧，因為喺香港以南近距離掠過嘛，咁其實咧就係、是、橫過咗我哋香港南部地區。咁其實受到眼壁影響嘅地區咧，就主要係香港南部地區。咁、所以當時咧，十號風球即係巨風嘅風力咧，就主要影響南部地區，就又未有影響到即係北啲嘅地方，譬如話好似吐露港一帶咁樣。 係啊，蔡振明啊，我想問咧，嗰、那個眼壁啊，即係我想理解一下啫。嗱、那個，個風眼有大約係個直徑幾多度咧？那個眼壁有幾厚咧？即係個距離有幾厚咧？即係可能牽涉，即係如果影響到嘅香港南部係咪成個香港島嘅南部，即係嗰個咁長呢、這個咁嘅範圍有幾多度咧？ 其實就睇翻即係我哋都話佢環流緊密啦，其實佢就。個眼壁是比較小的，即個風眼和個眼壁，眼壁其實就是風眼圍住風眼嗰個環形有一個很強烈的對立。咁其實咧，熱帶氣旋咧，即係颱風咧，最大風就是嗰個位嘅。咁咧，嗰個眼壁咧，如果睇翻佢都是講緊係可能20-30公里呢個咁嘅水平。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佢即係我哋見到嗰日咧，佢近距離喺香港以南掠過啊，風眼就冇過到香港嘅，因為香港以南。咁佢個眼壁咧。就掃過了香港以南的地區，咁所以咧就見到風力都好明顯嘅，即係同即係香港嘅北邊同南邊咧，南邊係即係會有颶風，咁但係北邊咧就冇嘅。 我想問個眼壁係唔即係過唔到個太平山嗰個山脊線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其實個眼壁咧就係即係香港南邊都過到嘅，即係見到譬如香港島啊，長洲啊、大嶼山啊，有一啲地區都掃到，其實就黃色。有一嚿，即係如果你睇雷達上咧，就係、是、有一嚿黃色咁樣，因為佢係由東至西行噶嘛個風眼，其實佢就個眼壁咧就由東至西咧就掃過南部嘅地區。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成日話佢環流好緊密啦。咁大家都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啦，即係嗰啲風力咧就好似冇山竹咁犀利嘅。咁、其實睇翻實際數字都係嘅，即係香港各區，就算我頭先話香港南部有巨風風力嘅地區嘅風力咧。都是冇山竹咁厲害嘅。咁呢個就要，但系咧就要想講，其實我哋佢個中心風力咧，其實係同山竹相約， 係咯， 亦高過山竹， 係喎，細 個。呢個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噶。嗱、因為咧熱帶船最大風嗰個位咧，就係、是、喺眼壁嗰度嘛。 係。 咁咧，但系咧，我哋就話佢即係今次如果睇翻呢個風嘅結構咧，佢嘅環流就好緊密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就我想主持人你都有即係感覺就係、是。當譬如話，當當日下晝，甚至係夜晚嗰陣咧，啲風氣都好急嘅。 係啊，係啊， 係好急的。 星期五傍晚嘅時候， 傍晚嘅時候氣都好急嘅。咁其實咧，佢嗰、那個即係佢個風力個變化咧，就比較大嘅。咁咧，即係話我哋其實睇翻一啲即係數據咧，其實香港以南一啲嘅地方咧，即係香港南部嘅風力咧，其實係更加大嘅。 香港以南海域的風力。咁所以其實就係你可以想象，如果個颱風稍微向北少少咧，其實我哋嘅風力咧就會更加大嘅。 咁阿蔡太，其實即係蘇拉入到嚟香港之後，似乎個風咧，即係如果睇有啲説法就係佢個風力就似乎係減弱咗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天文台喺預測即係方面咧，其實即係呢方面其實係咪都係即係係咪可以預測到，還是都係佢入到嚟個風力如果開始有變化啦，咁其實都係未必能夠即時預測到。 即係靠量度到實際嘅風力嚟判斷佢咧。 其實我哋即係一早即係嗰個預測路徑咧，都係即係如果有即係睇到我哋預測路徑，我哋即係其實一直咧都係預測嘅。蘇拉咧其實喺香港以南一個比較近嘅距離掠過嘅，咁同時咧佢都會係。慢慢減弱嘅，其實即係我哋當時都係預測佢以一個強颱風至到超強颱風嘅程度咧，就橫過香港。以南 係 咁，所以其實如果睇翻風即係嗰個颱風嘅路徑，甚至強度預測咧，其實就大致正確嘅。咁當然啦，就即係只不過就係即係因為佢嗰個環流係相當之緊密啊， 係 相當之緊密， 即係唔闊啦，緊密意思即係佢唔係好闊啦，咁樣係嘛？ 佢係嗰個風力咧係。集中在很小的地方， 是 咁，所以即如果佢我哋佢真系可能褪北十公里、二十公里咁咧，咁可能大家感受的風力咧就可能會 好不同。我想問多句啦，其實咧，我哋成日話香港有個福地咧，即係點解咧？我哋山多啊，俾啲山圍住啊，有時我哋在北部嘅位置，咁其實呢個同我哋香港的山勢係咪都有啲影響，令到我哋內陸啊，或者我哋係九龍區啊嗰啲地方冇都冇明顯誒咁犀利咧？ 香港咧就如果你睇個山脊分布咧，就係即係打橫咁樣東西咁啊。咁咧嗱呢啲就係如果我哋吹一啲北風，北風咁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因為山脊嘅影響咧，咁就市區咧即係九龍半島咧，咁就因為啲北風就如果俾啲山擋住咧，就通常我哋就話有啲屏蔽嘅效應， 係 咁就係冇咁大風。 係 咁，所以咧今次譬如阿蘇拉嚟到香港咧，咁其實市區咧，我哋都錄唔到颶風嘅。咁咧，但係就通即係見到香港南部地區一啲比較即係離岸嘅島嶼啦，譬如話長洲啊、華南島啊、青州呢啲咧，佢就留有颶風。 好，咁係咪同個風嘅方向、移動方向有關？我哋差唔多呢個風似乎大致由東向西咁大致咁移。咁係咪咁嘅因素咧？就即係啲風都係屏障咗嘅。如果我哋由南上大致譬如偏北咁上去咧，咁嘅話啲風就係咪會有唔同咧？ 其實就如果嗱東至到西，其實嗰啲風都會轉嘅。本身佢哋係北風啊嘛。咁其實佢如果過咗我哋嘅即係我哋個叫經度啦，去咗我哋嘅西南邊咧，其實我哋將啲北風咧就會慢慢轉東北風，跟住轉東風就會轉東南風啦。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啦，就係即係我哋都有預測咧，蘇拉其實。由東至西咧橫過嗰陣咧，其實佢係會減弱嘅。 係 咁啱，即係蘇拉喺橫過香港，即係去到香港西南邊嗰陣咧，其實如果睇翻雷達，佢個結構咧係有所減弱嘅。咁啊，亦都即係根據我哋實況分析咧，都係減弱咗嘅。咁所以咧，就佢轉風嗰下咧，其實佢係弱咗啲嘅。加埋佢個環流真係好緊密啦，咁所以就啲比較強嘅風力咧，就未影響到我哋。 明白。 咁啊，蔡生，因為即係蘇拉咁，佢即係帶嚟嘅雨水咧，實際上其實。个情况又系点样咧？即系因为我住市区又唔系好感受到好似落好多雨咁样啦。咁其实实际上即系苏拉对香港嗰个雨水嗰方面又即系同天文台个预测方面有冇咩差距咧？ 我住新界都唔系好觉好大雨，系啊。 其实就我哋就个预测咧都系讲紧我哋会有啲狂风大骤雨啦。咁如果睇翻雨量咧，就苏拉即系最接近我哋即系影响我哋嗰24个钟头雨量咧，其实好多大部分地区咧都录到超过150毫米。咁其實呢個雨量就相當於即係我哋係大雨嘅情況嚟嘅，一般咁，所以咧就雨量方面咧係即係足夠嘅。 係，但係似乎唔係好持續長時間咁嘅雨量咧，係咪即係喺個數據上睇得到嘅？ 其實就颱風影響我哋嗰陣咧，就通常你見到咧就係我哋成日講話一啲狂風大驟雨。其實咧就係、其實颱風一啲嘅螺旋雨帶影響咧，好似一陣陣嘅，一陣好大，跟住咧就可能起歇。跟住又一陣好大，咁所以可能你哋就會覺得唔係一個同譬如話有一啲典型一啲譬如話暴雨嘅情況，譬如話低壓槽嘅情況係有啲唔同嘅。嗰啲就係比較短時間一啲好強嘅降雨。咁颱風咧，佢就係一啲驟雨啦，我哋所講。 嗯，係。明白。 咁啊，蔡生，咁个风暴潮嘅预测又即系呢一方面有冇啲咩总结？因为之前我哋即系听就啊会去到一啲即系好高嘅水位，历史高位啦，成六米啦。咁头先你讲到啦，即系有啲地区，例如西贡，佢个水位都去到4.5米啦。咁啊，呢一方面嗰个预测其实同天文台嗰个相差有几大咧？ 其实我哋成日都听到一齐讲就话天文大潮个互相影响。咁呢、這个呢、這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我哋分享一下，了解多啲。 講翻個即係風暴潮或者即係成個水位嗰、那個、情況啦，咁其實就大家都好明顯噶啦，就會即刻諗起即係上一次比較香港嚴重影響嘅就係山竹啦。咁可以講翻同山竹比較嘅，其實山竹咧就同呢個就蘇拉就好唔同嘅。當山竹嘅環流咧，我哋就話廣闊好大嘅環流。咁所以咧，當時如果睇翻風力咧，就我哋睇吐魯港帶，譬如話大美篤呢個站啦，喺吐魯港帶啦。咁山竹影響我哋嗰陣咧，大美篤嘅風力咧係有颶風程度嘅。咁今次咧，蘇拉影響因為佢個環流比較細啦，即係佢比較緊密啦。咁大美篤即係吐魯港帶咧，就冇一啲颶風程度嘅風力。咁所以咧就可以見到咧，就今次所以咧，因為啲風冇咁大咧，咁所以吐魯港嗰個風暴潮咧就冇山竹嗰陣咁嚴重 嘅。即係風冇咁大，啲水又冇推埋嚟岸邊咁犀利，係咪咁意思？ 因為風暴潮主要兩個原因啦，一個就係啲風將啲海水推埋岸邊啦、第二咧就係個風本身係一個低壓區嚟噶嘛，咁佢低壓區咧就會佢一啲低壓咧就會擠高咗啲水。咁兩個原因就會令到有個叫做我哋嘅水位會上升。咁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嘅天文大潮，咁第三個月即係如果你總嘅水位咧就要夾埋個時間啦。就是因為你平時漲潮同埋退潮嗰陣咧，其實個水位都爭好，即係都爭可能一段距離噶嘛。咁如果咁啱遇上一個漲潮，加埋一個風暴潮嘅水位上升咧，咁得出個水位就會比較高。咁但係而家我哋即係睇翻就係、是、今次吐魯港嗰個風暴潮就冇山竹入面上啦，主要就係大美篤，即係佢個環流比較緊密啦，個蘇拉嘅環流。咁所以即係吐魯港附近嘅風力咧，就冇山竹嗰陣影響咁大。 咁啊，蔡生，依家我哋見到即係一號戒備信號就懸掛啦。咁其實而家海葵嗰個風力又點樣樣？即係對香港影響大唔大咧？即係天文台預測。 嗱，其實而家海葵咧，佢就係向西北偏西咧，就橫過緊台灣海峽嘅。咁我哋預料咧，海葵咧會聽朝早咧就喺廣東東部至到福建南部沿岸登陸噶啦。咁跟住咧，佢入咗登咗陸之後咧，其實佢一直就會大約向西北偏西移入廣東內陸嘅。但係咧，嗱，你知道一個颱風一個熱帶氣旋入咗去內陸咧，佢就會逐漸減弱嘅。咁所以就佢哋個海葵咧會慢慢靠近我哋。咁但係咧，我哋預料即係珠江口嘅風力咧，就包括離岸同高地咧，未來一兩日咧，只係有強風程度嘅啫。咁但係咧，同佢相關嘅一啲即係雲團一啲驟雨咧，就會喺未來兩三日咧會影響我哋嘅。咁就應該我哋未來兩三日嗰個即係驟雨會比較多一啲嘅。 咁即係未必會掛更高風球係咪咧？即係如果暫時預測咁樣計， 嗱，暫時預測嘅，我哋聽朝早五點前咧改發更高熱帶氣旋機會咧就唔大嘅。咁之後就要視乎佢即係減弱嗰個程度啦，同埋佢嗰個接近嘅程度啦。咁但係而家嘅預測都係講緊即係珠江口嗰個風力咧，包括離岸同高地咧，未來一兩日最高都係達到強風程度嘅。 係，問一句。外围雨带呢个字点样理解？海葵嘅外围雨带又大唔大咧？又犀唔犀利咧？ 嗱，外围雨带就系嗱，台风有个中心啦，或者大雨前有个中心啦。咁其实佢一个你如果卫星见到佢一个云团啊嘛，咁其实云团当中有一啲雨带，咁呢啲就系我哋叫做佢嘅外围雨带。咁其实而家我哋睇雷达，即系都见到海葵嗰个外围雨带噶。咁随住佢一直即系海葵一直向西移动咧，呢啲嘅外围雨带咧系会影响我哋噶。咁所以就未来两三日嗰个骤雨应该会多翻啲嘅。 好，咁啊，蔡生多谢你。咁我哋倾到呢一度先。咁啊，蔡振荣咧就系天文台嘅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嘅。咁啊，大家就留意即系海葵个影响啦。咁啊，即系大家要注意天气报告啦。咁我哋而家就要听一节新闻，等下翻嚟再听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何巨业。 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又轉個話題啦。咁但係都有少少同即係蘇拉有啲關係嘅，因為上星期五就原本應該係開學啦， 係 咁啊，打風就唔使翻學啦。 冇錯， 所以變咗今朝咧，就啲家長咧就話要，如果讀小學嗰啲啊，就要帶細蚊仔去上校巴啊，咁啊啲小朋友又要翻學啦咁樣。 咁都好，今日就天氣相對好啲， 係 啊，開學都希望好好嘅環境俾小朋友開學啊。 係啦，咁啊。不過咧，睇翻嗰個小學嗰、那個即係情況咧、就有啲即係縮班嘅狀況啦。因為睇翻即係小學概覽啦，2023 即係好似打風咁喎。 係啊， 另一個暴風喎，會唔會咧？ 呢、這個就嗱，因為如果講緊個小學嗰、那個即係適齡學童嘅人數咧，教育局嗰個統計咧，即係個估推算啊，即係其實由2022年咧一路去到2029年咧，佢哋個推算個數字都一路跌㗎啦。 係 係啊，咁即係講緊，如果去到即係2023年，佢哋推算啊，咁嗰個六歲即係啱讀小一嘅學齡人口咧，咁佢哋就推算有57,300啦。係咁去到2029就得50,000，咁其實即係 持續下滑， 都係持續會跌嘅。 係 咁，所以個問題就對於小學嗰、那個即係班數嚟講咧係有影響嘅。咁所以睇翻即係。本台啦，咁之前根據最新出版嘅小學概覽2023咧，就去做一啲即係我哋嘅計算啦。咁啊睇到全港510间嘅小學裏面咧，有77间咧喺即係呢個學年咧就要縮減即係小一開班嘅數目。 係 咁啊，涉及咧就88班。 嗯， 咁啊，咁如果你咁樣去計，咁有啲學校當然佢又可以加翻班啦。咁即係如果講緊嗰個即係全港小一咧，嗰、那個淨減少嘅班數就有59班咯。 哦，但係啊，你自己嗱，點解嗱講啊，有77间學校咧就涉及呢個縮班啦，就本來就縮咗88班，但係又有啲區域有啲地學校要加翻班喎。 嗯， 咁即係唔係整體下降嘅，係有啲區咧就真係少咗啲適齡嘅學童，有啲就多翻。 咁有啲家長可能會扣門啊嘛，即係我對於一啲心儀嘅小學，咁我去扣門啦，又可能我跨區，咁我去扣咗門，如果人哋如果我跨區去收咗我個小朋友嘅，咁咪嗰個區 隔離區就人多咗啦， 係啦，咁可能本身我嗰個區就少咗咯。 哦，或者係咪都有啲可能就係有啲區嘅人口結構係唔同咗，有啲就係小朋友少咗，有啲區就係多咗啲小家庭啊，多啲小朋友，都會有一路變化緊啊，唔同區域係咪咧？ 咁就嗱，如果根據有啲傳媒，佢都根據即係小學概覽同埋即係教育局一啲預估嗰個即係適齡嘅小人口嘅數字啦，咁都有啲計算嘅。咁其實如果佢哋講緊咧，即係估算2023年咧，適齡升讀小一嘅人口咧有51,800啦。咁講緊2024即係明年嘅學年咧，佢哋就推算咧就會去到跌落去49,600。咁其實你都會見到，其實如果整體嗰、那個適齡嘅小一嘅人口咧都係跌緊嘅。咁所以頭先我去翻頭先我哋傾嗰個話題就係、是即係啲小學佢縮班個情況咧，似乎都就算你話有啲跨區佢去扣門，甚至乎你話啊嚟緊有啲人口嘅區域嘅一啲移動或者變化，咁其實整體個小學嘅小一人口係真係會跌嘅。 係睇個大局就要處理呢、這個可能嘅就適齡嘅學童少咗，學校點處理係咪要？系咪縮班啦？而家可能系開唔到班，即係變成縮班啦。咁學校整體嗰個營運上面，咁縮下，係咪真係又少咗啲學校咧？或者亦都咁講啦，睇下真正嘅需求，我哋嘅預計係如何咧？其實呢個話題都講咗，都有一段時間咯。 咁但係因為始終嗰個小一適齡嘅人口佢一路跌緊啦，咁啲學校佢一路縮班，咁其實有啲可能縮到得一班啦。咁如果你睇翻即係有啲傳媒再去睇計翻嗰個即係唔同嘅區份嚟講咧，咁其實如果你講緊即係黃大仙區啊，都會跌咗，即係有成11班縮咗啦。咁你沙田區11班啦，咁黃大仙有10班啦，咁你葵青區有10班縮咗10班，咁元朗區嘅小學又縮咗10班，咁所以呢啲區域即係縮咁多，咁其實對個學校嗰個即係發展有影響嘅。咁而家長佢係點樣去揀學校咧？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家長，你會點樣幫你嘅仔女去揀小學咧？如果可以扣門嘅話，咁你哋即係有意見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學記頭先提到話，即係啲學校點樣去應對呢、這、一個即係。適齡小一人口又減少，又咪縮班，咁可能面對殺校啦。咁就算你話唔係殺校，你可能會面對合併啊、重置呢啲情況。咁點樣處理咧？咁不如我哋同即係教育界人士傾下。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有張作方，咁佢係黃大區小學校長會主席。你好啊，張校長。 你好，何生，你哋好。 我哋而家倾紧即系小学即系新学年嗰个缩班嘅话题咧。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其实以黄大仙区为例，其实而家黄大仙区个小学嗰、那个即系小一嗰、那个缩班嘅问题点样？可唔可同你即系讲解一下？ 我谂从即系我谂好多报章啊，好多媒体啊，都做咗好多功课啦，即系喺学校嘅小学概览里边，都知道呢几年咧，其实我哋黄大仙区都系真系出现呢、這个缩班嘅状态咯。 嗯，咁其实系点解咧？即系如果以你嗰、那个即系分析咧，咁、那个区出咗啲咩问题？即系除咗话本身个小一嘅适龄人口减少啊，咁其实本身个区本身仲有冇其他嘅发展问题，会令到个收生嗰个人数会即系少咧？ 即系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即系第一适龄人口下降，应该即系全香港嘅事啦。咁亦都有啲研究系讲咗。即系而家一个家庭嘅个出生率大约系0.9%，所以其实整体嚟讲，真系全香港真系少咗。咁但系点解正正就黄大仙嗰、那个情况好似就更加加剧咧？咁第一就系、是我谂好多即系喺香港好熟悉香港嘅。土生土長的人都知道，其實黃大仙區都發展得幾早嘅。 係啊， 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如果你洞察喺個區裏邊去了解一下啲學校嘅背景咧，一般五六十年咧嘅校齡嘅學校其實都係位數唔少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區咧係比較早發展區咯。咁早發展區咁當然有利有弊啦。咁其中一樣就可能人口老化啦。咁、而亦都有一個利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個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即是如果你想想黄大仙，其实我们搭可能五分钟的车就已经可以去到邻近的不同的区域。 嗯， 也都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个区本身的学龄呢，学生那个流动也都是比较大的。 那 可能因为这样引致到，即是我们见到其实黄大仙区真的出现缩班，在个班数上面比起其他区域呢好像是严峻一点。 嗯，咁其实我想问下咧，其实黄大仙虽然就话即系发展得耐啦，但系佢人口就多嘅、哦，喺个数量嚟讲，又好似比例上好似密度高嘅。咁其实亦都有啲大型屋邨啦，新嘅私人屋苑又有，或者政府嘅公共屋苑又有。咁其实呢个系咪都即系、你睇到呢个状况有冇可能系变化嘅？即系会嚟紧会改善啦，定系话其实跨区嘅同学会唔会都喺个你哋观察中都有翻多咗啲跨区同学嚟翻一个传统学校？因为可能都有咁多历史，咁可能啲学校本身都有一定吸引力，会唔会呢个都系保持咗一啲嘅优势嘅？仲有可能或者减缓嗰个缩。即系减少学生嗰个趋势咧，就转头讲。 嗱，因为即系你正如你讲嘅，黄大仙区个人口密度都系高嘅，因为都系公共屋邨为主嘅。咁、但系都出现一个情况，就系真系发展咗好多年，所以老化嘅即系情况都系严重嘅。所以你其实如果讲紧独居长者个数字喺黄大仙应该都系好高嘅。咁、所以亦都因为咁啦，即系你知道要有新入嘅家庭先会容易有适龄嘅细路仔啊嘛。 冇错。 咁虽然即系而家嚟紧，我哋都见到有啲新嘅单栋嘅屋邨咧系进行中噶啦，咁所以你话未来会唔会有啲新嘅家庭进入咧，都系有嘅，咁我哋都期望系咁咯。咁但系另外一个都系正如咁讲，由于我哋交通都系好便利嘅，咁所以其实佢哋要流到佢哋而家区嗰个意欲亦都会高啲咯，咁所以都令到我哋本身嗰、那个喺区里边系老艰难一啲。我举个例子，就系其实因为我哋普遍嘅学校都讲紧五六十年嘅历史，咁亦都系讲紧我哋嘅校舍，亦都系五六十年嘅校舍。 系、 咁，所以你譬如可能我只系需要我搭多少少车，五分钟车，可能我已经去一个新嘅发展区、已经有一间好新嘅学校。对我哋嚟讲，其实即系如果家长系对我哋你亦都见到啦，我哋去年有一间学校系去到零班嘅，你见到啲家长咧系好唔舍得间学校嘅，因为你明白一间学校咁耐啦，亦都有好多嘅传统，亦都有啲好嘅嘢，咁可能啲旧生系相对好支持学校嘅，咁、所以佢都会翻翻嚟学校读啦。咁但系你又可以即系唔可以唔承认，事实上有啲家长可能系生第一个，佢根本就唔系嗰度毕业生，我唔理解间学校嘅时候、可能我就拣嘅嘢可能就系交通便唔便利啦，近唔近我住嘅地方，同埋可能我其他嘅考量就系、个校舍够唔够大啊，够嘅设施够唔够新啊，都系有一啲因素令到啲家长会相对容易流动去其他区咯。 嗯， 咁張校長頭先你提到咧，即係啲家長即係選學校嗰個傾向咧，除咗話個校舍方面，即係如果啊可能會傾向揀啲新啲啊，即係呢個係硬件啦。咁其實軟件方面，其實而家黃大仙區咧啲小學咧本身即係除咗校舍舊啦，咁但係本身可能就算你舊，佢可能佢個即係學生嘅即係學業成績啊，或者其他嘅軟件方面，其實都可能會有優勢。其實呢方面係咩情況咧？啊，張校長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 我頭先都講咧，即係我哋區裏面嘅學校咧，都即係好多年資嘅，其實。咁所以你問我哋，其實我哋軟件咧向來都做得唔錯嘅，即係喺個即係區裏面嘅成績啊，或者喺啲公開嘅比賽啊，其實都有唔同嘅學校咧，都有好突出、好亮麗嘅表現嘅。咁但係呢啲可能都要，即係你都要家長慢慢發掘啦。咁但係好多時都係可能我哋黃大仙區有做得好嘅地方，其實其他區都可能。都有嘅，因为其实你讲紧课程上边喺香港，其实好多学校本身喺课程上边都做得好出色嘅，所以喺国际上边好多唔同嘅指标都睇到香港嘅学术水平其实系一啲都唔差过其他嘅地区嘅国家。咁所以我自己睇软件，其实可能大家都系旗鼓相当咯。咁当嘅软件系差唔多嘅时候咧，另外一个比较就离唔开就系你个。學習空間啊，你嗰個環境啊，咁樣咯。 咁如果係咁講咧，就其實嗱，我哋都適齡學童嗰個大趨勢就是大家逆轉唔到啊，短期裏邊，咁就大家點樣可以揾啲方法去盡量處理啦。咁啊，課程內容大家都走向靈活化噶啦，盡量吸引人啊，吸引啲學生。咁但係校舍啦，講到有好多學校都五十年以上啦。其實喺你哋學校即係校長嘅角度嚟睇。有冇一个咁嘅，即系你哋觉得嘅需求啊？即系都要有啲学校都可以就继续保存到嘅。其实喺咩校舍上面有乜方法可以提升吸引力，或者减低所谓嗰啲唔吸引嘅地方咧，令到都学生都可以稍微保持得到一定嘅数量咧？呢个位置有冇同教育局或者有个策略性嘅商讨咧？ 我哋曾经都表达过嘅，即系我哋我哋同。教育局裏面都曾經討論過的就是因為呢我們很多學校呢因為個年即係嗰個校齡都比較長啦，咁喺相對去講啲千禧校舍，不過講緊千禧校舍都講緊二十幾年 前千禧啊嘛， 就係啦，比起佢哋，咁喺千禧校舍之下，即係可能個條件唔及千禧校舍嘅咧，我哋叫低於標準校舍。咁其實喺黃大仙區咧，好大部分嘅學校都係屬於低於標準校舍嘅。咁曾經喺疫情之前咧，有一年咧就做過一個係專係俾低於標準校舍嘅有一个小型工程嘅计划， 系 俾学校嘅。咁呢个系咩嚟嘅咧？一般咧喺学校里边咧，我哋每年都有一个叫急修同维修嘅大型维修嘅。急修咧，我谂就大家都知道就系，譬如突然间石屎剥落咁啊，好紧急啦。咁其实教育局即刻会派一啲工程人员嚟帮我哋处理噶啦，就系、是、急修。维修咧就系、是、你间学校有啲乜嘢，我咪坏咗或者系旧咗，我会帮你换嘅。多数个概念咧就 系 A 换 A，B 换 B， 冇乜提升。 系啦 ，A 嗰样嘢坏咗，我咪换翻个 A 俾你咯咁。咁但系改动嗰个空间咧，就唔系喺呢个急修同维修处理嘅。咁曾经有一年咧，系做过，其实系讲紧疫情之前嗰一年咧，系做过一年咧，系讲紧个小型工程，就俾学校，尤其是低于标准校舍，就我哋可以商讨点可以善用嗰啲地方去改善教学嘅。咁但系好可惜，一年之后咧，可能国语因为即系财政嘅关系啦，咁呢、這个。這個計劃咧就停咗啦，咁所以其實呢方面都係我哋區裏面嘅校長好希望，就係我哋都好想為嗰、那個硬件學習環境努力嘅時候，其中一個就係會唔會都可以維持到呢個計劃咧咁樣。 係係，咁但係呢個都係好局部性啦，因為有冇啲都覺得唔係啊，其實根本你加多一兩個班房或者加多少少空間，其實都吸引唔到啊。因为成个可能个模式唔同啊，整体嘅校舍一个环境都系欠差，即系较差咁。喺呢啲位置有冇仲一啲嘅谂法咧？有冇空间？可能个别学校有机会重置校舍呢啲嘢，其实空间大唔大噶？ 嗱，其实就各有讨论嘅，即系你话有啲，譬如我哋有啲学校系超过90年啊、70年啊嗰啲，其实本身个校舍好有特色嘅。其实啲可能旧新啊、办学团体对于保留嗰、那个校舍都有好有自己嘅谂法。 哦，有感情噶嘛呢啲系。 系啊，所以可能都系呢啲，就算 可能有啲討論就係、是、啊冇咗間學校，其實就好多冇咗一啲好多個回憶啊嘛。咁所以你話個校舍係咪一定係重置係最好嘅咧？即係拆咗佢再起個，為嗰間學校係最好嘅。咁嗰間學校都有唔同嘅咯。但我諗喺嗰度中間微調可以改善咧，似乎大家都可以喺裏邊可以花心思，所以大家個傾向都希望好希望維持呢個咁嘅計劃咯。 咁啊，張校長，頭先你都提到，即係有啲家長咧，佢揀小一學校嘅時間咧，會即係由於而家交通方便啊，佢都唔介意跨區去叩門啦。咁、其實從呢一個角度思考咧，其實你認為校網方面嗰個即係設計需唔需要有個改動咧？ 我哋本身咧都同意嗰個校網安排嘅，因為其實講緊就係、是就近入學。即係我自己都係家長嚟嘅，咁我覺得即係花太多時間喺嗰、那個交通，其實對個細蚊仔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益處，因為第一其實大家都感覺，尤其是之前疫情啦，大家變全日制、半日制，其實都好多討論嘅，就覺得啊，其實喺學校嘅時間好長，又希望小朋友多元化嘅課外活動，咁所以我係同意咧，係維持個校網係喺佢就近住嘅地方嘅，因為一個你個。你得幾樣嘅啫，你如果你要畫個校網，一係你畫細啲，一係就畫大啲。畫細啲嘅校網咧，就可能牽涉咗家長覺得選擇少咗啦。本來我校網有10间，而家你得8间俾我揀。咁但係如果你畫大啲嘅話咧，其實哦咁啊有20间咯。咁其實就講緊嗰啲家長嘅流動。個選擇亦都會多咗啦，咁亦都會有因令到家長啊，有啲人真係覺得我係要可以搭車去到遠啲。咁作為一個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基礎教育咧，我自己覺得就近入學呢一個一個良好政策嚟，所以我就個人就覺得係唔係喺呢個可以討論咧，或者呢個從畫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嗰、那個收生咧？因為其實講緊細路仔真係都係。咁多啫嘛，你重新畫過，其他嘢冇變咧，其實唔會因為咁少咗學校咯，個班數會因為咁多翻咯。反而我哋即係業界都幾一致嘅討論咧，就係、是、其實喺十多年前都有啲學者係研究過，就覺得25个人嘅小班係最理想嘅。 係。 咁所以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喺全香港都未行曬小班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當時嘅學者嘅研究啦，我自己作為教育嘅一部分，我都覺得25呢個 size 嘅學校對學生嘅學習同埋互動係有幫助，咁點解唔朝住呢一方面嘅優質教育去行咧？咁所以我哋反而就覺得係要即係真係全港都要小班咯。雖然有人會話：咦，你黃大仙已經係小班㗎啦，我都係。嗰句就係我哋鄰近嘅區，其實有好多都係仲係行緊大班嘅。咁如果只要佢係行小班，其實就變咗個我哋嗰啲區要流動去其他區，其實個學位嘅關係就會個流動性就會減低咯。 啊，張校長想好快你回應一下咧，其實嗰個小學小一嗰個結構性嗰、那個即係人口少嘅問題，點樣應對好咧？即係而家全港嘅小學點樣應對好咧？ 我哋個睇法都係一啦，就係轉行就行小班啦。咁但係第二就係我哋想即係都呼籲係認真處理呢個25人呢一個問題。即係當時揾咗咁多錢，揾咗啲學者去研究，俾咗呢個magic number， 我唔覺得係即係亂咁噏噶嘛，應該係。咁但係而家其實舊年教育局其實已經行咗一步噶啦。其實喺舊年嘅我哋個喺個扣門位咧，以往係喺25一班裏邊係加2嘅。如果你大班是30再加3嘅，咁已經減咗一個啦。咁但係我哋嘅討論都係覺得，點解我哋就唔將個 magic number 就扣咗喺嗰個25咧？而家都係25+1。咁其實裏邊嘅變化有好多嘅。 好，張校長明白。咁啊，唔好意思，我哋時間關係，有機會再傾個張校長，麻煩曬你，多謝曬你嘅電話。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患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九岁女童，她上星期六起发烧、咳嗽和呕吐，昨日因症状恶化被带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医，同日入院接受诊治，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经治疗后好转，现时情况稳定。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出现呼吸道病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一個論壇致辭時表示，推動股票市場發展要想闊一點、想多一點，如果要成功和到位，一定要組合拳，不能單靠減印花稅一招，但沒有排除這個選項，希望外界不要誤會。陳茂波又說，估計三頭馬車之中，支撐今年餘下經濟復甦主要依靠消費。他指出，本港出口持續下跌幾個季度，投資在第二季亦減慢，上月訪港旅客和航班恢復至疫情前大約七成，估計年底國際航班恢復至大約八成，第二季零售恢復至八成八，餐飲就恢復至九成幾。公务员事务局向全体公务员发通告，公布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第十二条，为公众利益着令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的简化机制即日生效。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强化公务员管理，提到如果有工作表現持續欠佳的公務員，經督導和輔助後仍然沒有改善，應該及時終止聘用。簡化機制是在確保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一步強化表現管理，維持專業高效的公務員團隊，從而提升治理效能。職方對簡化機制的措施普遍表示贊同。簡化機制的重點內容包括刪減多次和非必要的提交申述書程序，亦規定工作表現持續欠佳人員的觀察期只能在特定情況下延長一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强烈带风暴海葵集结香港的东北偏东大约5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4 度、东经 119.0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葵会在明早在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陆，随后移入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明早5点前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虽然海葵会在广东内陆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珠江口的风力包括离岸和高地，未来一两日最高只达到强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同海葵相关的雨带会在未来两三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间中有骤雨。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虹圣约瑟小学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的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新光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亦都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义道。 而德士古道北亦都有爆水管，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土瓜湾木厂街有危险窗框，介乎北帝街至到九龙城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香岛道的塔树已经清理好了，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时一带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一截过排到去创智中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接近丽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三圣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跟司机倾偈，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咁先是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睇明枪暗战，利欲分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嘟一嘟，乐悠悠，同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38年或之前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股正气，健康唔好估估下。 上呼吸道感染嘅毛病啦，其实常见就应该系过滤性病毒啦。 听清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即系啲流感病毒啊、呼吸道后包病毒啊、腺病毒啊呢一类型，呢啲喺啲细过五岁上边，即系占咗九成噶啦。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收音机旁边的家长，假如呢你对于小一揀学校有啲咩嘅心得或者咩睇法呢，欢迎打嚟呢 ,1872311,1872311 同你倾下嘅。咁学巨业我哋继续倾呢，即係今个学年呢小一缩班嘅即係话题啦。咁睇返啲数字呢，即係本台之前去就住最新嘅小学课纳去统计啦。咁其实讲缩班呢，即係全香港有11间旧校呢，佢就唔係淨係缩一班咁少，佢縮兩班小一。咁沙田區係最多，咁有三間學校咧，佢要縮兩班。咁元朗區都有兩間嘅學校要縮，即係兩班嘅小一。咁其餘我哋見到喺葵青啊、屯門啊、九龍城啊、深水埗啊，同埋頭先我哋講嘅黃大仙區啊，都有即係需要縮即係兩班嘅學校啦。咁而講緊咧，有啲學校有五間咧，就係小一就獲派零班。 咁都睇到，都嗱，頭先我諗校長都講過啦，都覺得係即係適齡學童少咗啦。咁呢個數目咧，其實頭先我哋都約略都提過嘅。譬如今年2023年咧，就講六歲啊，即係六歲學適齡，即係讀小一啦。其實可能講緊而家就有57,300，但係我哋再睇遠啲啦，去到有個估算啦嚇，2029年咧可能去得50,000。嗱，其實少咗7,000幾嘅再跌。 咁其實就算你話今年我哋講緊啊，淨減咗嘅班數可能係53間咁樣，其實可能嚟緊持續呢個問題仲會係顯現嘅，都要處理啦。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問題啊，李志堅，即係頭先啊校長都講啊，其實有啲家長咧就覺得啊，間學校好有歷史。想改善佢咧，但又唔捨得佢，即係好似重置佢，或者重建佢，或者搬入嚟新校。咁但係其實問題，即係一啲我諗而家現代家長咧都追求一啲追求一啲好嘅學習環境俾小朋友。咁其實一個好嘅學習環境有陣時冇辦法，都保留唔到舊嘢太多啦。咁其實呢個位置係咪都值得我哋長遠嚟打算一下咧？始終樓啊都會舊嘅，我自己做呢行都覺得，我哋改善啲嘅條件咧，其實有陣時都要徹底啲。趁呢个时候会唔会仲系适合少咗一少少学校，但系我哋仲可以争取个机遇咧，就改善个学校整体环境，将来嚟紧更有吸引力咧，同埋调整一啲嘅教学模式，喺个新环境、新空间、新设施，系咪更有吸引力，或者配合社会需要咧？呢个位啊，即系唔知我哋嘅教育人士系点样去综合分析啦？ 咁即係點樣去？如果係自己學校嘅校舍老化，點樣可以去令到校舍嘅設施喺硬件上高有翻啲即係吸引力啦？咁呢個係一個教育界或者校長要考慮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好實際啦，真係面對而家個小一嗰個入學人數一路即係下降啦，咁真係收生不足啦。咁有啲甚至乎可能小一係零班，咁啊點算咧？咁有啲學校其實個諗計啦，要轉型啦。咁例如係咪可能佢小一可以行一啲其他嘅方式咧，轉做私校啊，或者其他方式啊，咁嚟到去做咧？咁所以究竟啊點樣去做可以能夠即係叫做維持個學校嘅即係生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嚟緊，如果少一個學生入學越嚟越少，收生又似乎有競爭啦。 係啊， 咁你點樣去繼續去維持落去咧？呢個都係即係我諗係一啲校長都係一啲難題嚟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即係對於小一即係縮班，或者你係家長對於搞學校有啲咩嘅諗法嘅，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啊，何巨業頭先你話要同啲教育界人士傾下啦，咁我哋就即係同一啲教育界人士又傾一傾，即係呢一個話題啦。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有阮潘淑娴，佢係孔教學院大城小學校長。 你好，你好， 主持人你好，你好啊。 咁啊， 其实因为我哋睇到资料咧，其实因为你哋学校就谂方法转型啦，喺小一方面。咁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你哋即系大城即系、就是、小学啦，你点样去应对而家即系小学嗰个零班、嗰个小一嗰个零班问题咧，即、就、系、是、零收生嗰个问题咧？ 系其实唔系零收生，系零班， 系零班， 系零班， 系咁咧。就其实我哋早前收到教育局啦，就系、是、我哋零班啦。咁亦都系真系成个黄大仙咧，其实嗰个老化情况好严重嘅。咁、所以变咗就即系零班啦。咁我哋就点样去解决咧？咁当时咧，我哋就同教育局申请咧，我哋系嚟紧呢个学年，即系其实而家啱啱嘅九月啦。咁我哋就开办第一班嘅私家。班嘅小一咯， 系咩嘅私家班？我谂都好想你 系 了解多啲。 系几个概念咧，系即系有啲同私校有啲唔同嘅。私校咧就成间学校咧都系即系学生交学费，跟住咧就即系办学团体就自负盈亏啦，咁就去承办一间学校啦。咁但系私家班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哋仍然都系资助学校。咁但系咧就系、是、办学团就我哋又唔可以收学生学费嘅。咁但系嗰一班咧就全部咧嘅使费咧都系由办学团体俾咯。 咁即系呢个就即系唔系佢自己包班，系得包团体，即系自己系攞唔到政府津贴之下去营运呢一个嘅班级， 系啦，但系又唔准收学费嘅。 明白，明白。 嗱，咁啊，校长即系家长对于呢方面嗰个反应系点样咧？即系属于私家班。 家长方面咧，其实坦白讲咧，佢哋接受嘅。咁因为我哋个人口老化得咁紧要啦，咁区内其实都有好多出名嘅学校啦。咁但系点解都要拣我哋学校？就佢真系觉得有啲地方我哋系做得好嘅，又或者我哋有啲地方系同人哋唔同。咁所以 that's why 佢就真系好想拣我哋间学校啦。咁所以变咗我哋自己啲学生冇走到啦。咁加埋咧，其实自行階段報咗我哋嘅學生咧都冇走，仲多咗，咁所以就成件事我睇到家長係真係支持學校咯。 哦，咁即係呢個私家班咧，就其實學校嘅承擔都會大啦、重啦。咁呢個私家班第一咧，我想了解一下，其實佢個教學內容啊，或者教學嘅模式同即係唔係私家班嘅。 有冇分別嘅咧？ 其實就應該係冇分別嘅、 嗯。 不過就坦白講，我哋其實都要諗，咦？即係你要求變啦、 啊， 咁亦都真係即係如果你之後我哋如果想轉私校，咁我哋人哋唔使錢都唔讀啦，咁點解而家要讀咧？咁你一定係有啲你自己嘅亮點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傾咗之後咧，就覺得我哋真係要轉變啦。咁所以就亦都真係可以俾到家長其實一個另類嘅選擇咯。其實而家小朋友咧，你諗下得六歲咧、 嗯， 但係由朝頭早八點鐘就開始翻學，跟住就三點幾就放學，跟住就參加補習班啊、課外活動啊，咁其實小朋友好辛苦，亦都壓力好大。咁、所以我哋咧就諗緊，會唔會有啲我哋嘅形式行咗之後，係反而係幫到啲家長，亦都幫到小朋友嘅咧？咁我哋就仿效咧，就係、是外國一啲 boarding school 嘅 day school 咧。咁有陣時咧，佢哋咧就會係朝頭早就小朋友上堂啦，下晝咧其實就會俾好多唔同嘅 activities 啦，唔同嘅 sports 俾小朋友嘅。咁我哋就仿效呢個辦法咯。咁所以小朋友咧就係上晝上堂，咁就去到十二點幾咧就食飯，食完飯咧就唞一唞啦，有啲 reading 嘅時間啦。咁跟住咧佢哋就會揀一樣嘅 sports。 即係做運動 鍛鍊啦，係啦， 係啊， 咁就佢哋要揀嘅，即係佢哋自己試過咁多樣之後咧，即係當體育堂咁試過唔同嘅活動啦，咁佢哋就揀一樣，咁揀咗之後咧，佢哋就要係真係投入去訓練啊，去鍛鍊啊咁。咁我哋呢個 concept 出咗之後咧，咁都好開心啊，因為好多體育界嘅人士都支持啦，咁所以好多體育總會咧都派出佢哋嘅港隊教練啦、退役咗嘅運動員啦，咁嚟我哋學校幫教啲小朋友咯。 啊，順便係培育咧啲接班人啊，體育界嘅接班人。 咁亦都其實個概念唔係話一定要係即係佢哋要做即係運動員或者點、 提升佢哋興趣啫。 係啦，同埋最緊要係其實有一個好嘅習慣。其實香港嘅小朋友佢未必有一個運動嘅習慣，咁、但係身體先係最重要噶嘛。 冇錯， 運動又係重要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希望由小一就開始啲小朋友咧培養到一個咁嘅興趣咯。 咁、所以校長其實除咗呢、這個即係喺軟件上高咧，即、就、係、是、有一啲亮點咧，即係喺嗰個即係、就是、課程或者活動嘅設計方面咧。咁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個校舍嗰個老化嘅問題啦，咁我哋想知下，其實你哋學校個校舍個情況係點咧？即係有冇老化嘅問題咧？同埋如果有，點樣應對咧？ 其實我哋六十幾年㗎啦，坦白講就校舍真係有老化嘅，不過我哋就維修得好好嘅。咁依樣嘢咧都其實都成日 check 住啦。咁所以我哋個校舍如果即係大家有睇過我哋嘅喺電視節目有陣時睇到我哋咧，都會發現哇好新喎，好靚喎。咁、所以維修係唔錯。咁但係其實正如頭先我咁講咧，我哋諗住發展小朋友有得運動嘅機會咧，咁場地好重要，因為真係要俾地方佢哋。嗱，依個打緊乒乓波，嗰個要打緊羽毛球，咁邊度有咁多地方咧？咁 運動場嘅地板都唔同啦，可能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起一座新嘅體育大樓咯。 係 係啦，咁就依個都係辦學團體俾錢嘅。咁我都好感恩啦，因為即係件事出咗之後咧，其實辦學團體反而唔係話啊校長你係咪做得唔好啊咁，佢反而就係諗大家一齊點樣解決問題，亦都真係注資唔少錢落嚟，就諗住起大樓咯。 咁校長真係簡單啲嚟講咧，配合嗱，我覺得而家有兩個轉型嘅，第一就係用即係唔係呢個傳統嘅班別，就係、是、用個私家班。但因為係咪轉咗私家班，你哋嘅靈活度就大啲啦，裏邊嘅課程啊、教學嘅模式啊、時間都可以自己自控多啲，咁你哋 就吸引力大啲啦。咁但係面對有一個問題，你要轉型有硬件上配合，咁你又靠純粹辦學團體處理，咁你有錢可以重建有啲地方啫，但係冇地方啊，點樣去可以提升個嗰啲客觀條件設備而去配合你個課程嘅轉變咧？咁呢、這個呢位會唔會嗱長遠都要思考啊？ 係其實要嘅，因為嗱。我就坦白講，我好彩啦，即係辦學團體好支持啦。咁亦都好彩咧，我哋個地契咧係容許我哋做私校啦。即係依兩樣嘢係真係好彩嘅。 係喎，冇錯喎。地契好得限制喎，呢 咁就容許咗。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我哋都可以有地方真係啊拆咗一啲地方而可以重建一個大樓啦。咁呢啲係真係係好彩嘅地方嚟嘅。咁你話係咪真係間間學校都做到咧？坦白讲就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即系每一间学校都有佢自己本身嘅难处咯，就系、是、咁。 咁校長其實因為即係睇翻啲即係數字啦，咁始終即係嚟緊預估嗰個小一嗰個入學嘅人口都係會少噶嘛。咁你哋今年即係用私家班，即係呢個學年私家班，即係小一私家班嚟到去即係應對啦。咁嚟緊你哋預估即係2024嘅學年又點樣咧？ 其實我坦白講未知嘅，因為一定要到去九月尾嗰陣時咧，先知道2024究竟有幾多人報你啦，即係嗰個自行階段先知嘅。咁但係亦都真係結構性成個香港咧個人口少咗噶啦。咁所以尤其是黃大仙啦，因為真係老化都咁。咁所以即係我哋唔排除會轉私校咯，因為你轉咗私校，你可以吸納嘅人咧就唔係淨係黃大仙區啦，你可以其他地方啦。咁亦都真係個課程有彈性啲啦。咁所以就變咗即係唔變，咁你就冇機會咯。你變就可能仲有機會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諗法咯。 啊，咁啊，袁校長，我再想問咧，嗱，你哋今年係小一呢個私家班啊，其實係咪都好順其自然？理論上就係明年呢個就小二佢都會升班噶嘛。都是要变成私家班 呢？其实教育局给我们选的就是如果我今年即譬如收2024至25年呢，我收够数了，其实呢间学校呢是可以全间学校变回做资助学校的。 是 但是就算我哋可以變返，咁我哋變唔變呢個呢，就我哋其實都仲要同教育局商討嘅。 咁校長頭先你提到咧，即係你哋嚟緊嗰個發展咧，如果真係轉私校咧，都其中一個你認為嘅好處就會吸納到可能跨區嘅學生嚟報讀啦。咁其實如果就咁睇翻即係黃大仙區，你覺得因為頭先我哋都有討論過，究竟個校網咧，即係究竟畫大定係畫細咧咁樣？你又點睇咧？即係 係尤其是附近黃大仙附近都有個啟德喎， 係啦， 啟德新發展區 喎，會唔會好啲？即係多啲人口咁樣，又會幫到即係黃大仙區嘅即係小學咧？ 其實畫大梗係有幫助啦，因為變咗即係可能其他地區，例如啟德，咁佢真係啊嗰度得幾間學校揀喎，咁佢我哋依度就真係好多學校喎，咁會唔會嗰度嘅學生都可以有機會過嚟咧？咁依個我都覺得係真係有幫助嘅。咁另外一樣嘢其實交通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其實我哋都嘗試，即係因為自行階段其實佢哋任揀噶嘛，咁所以我哋都嘗試過去過啟德做宣傳嘅。但是其实那里搭车来呢又未必是那么方便，还有班次啊，所以其实是很多样东西要一起配合咯。 哦，不过不是，有铁路嘛，都转车都可以到黄大仙的。 我哋嗰陣時去睇咧，就仲未有嘅。不过而家咧就开始有啦。咁但係係啊，但係始终其实个校网是真係大咗，係真係有帮助嘅。我都同意。 我想了解另一個嘅角度啦，即係你哋學校就選擇咗教私家班啦，呢個係對你嚟講咧，覺得更加彈性，更加就吸引力嘅長遠係啱你嘅發展方向。但我想了解一下，當然啦，我知教育局都會講，其實一個選擇就合拼噶嘛， 係 啊。咁其實合拼喺教育界嚟講點睇咧？其實一啲學校要合拼係咪即係客觀嚟講唔適合啊？定係其實都唔係嘅，可能合拼咗之後有佢好處咧。 其實合併咧要睇翻都係要睇緊翻間學校嘅，好似我哋咁，我得一間小學啫嘛，咁我同邊個合併咧係第一條問題啦，因為那個宗教背景唔同啦，大家個理念唔同啦，咁合併咗之後，其實係成件事點做咧？咁就算係同一個辦學團體，咁你兩間學校合併，咁可能唔同區嘅喎，咁啲細路仔點樣翻學咧？即其實是很多問題咯，咁所以當時咧，我哋係冇考慮過合併嘅，咁我哋只係會考慮究竟係做嗰個特別試學啊，定係做私家班咯。 咁校長，因為教育局即係阿局長就話啊，其實就唔存在殺校嗰個問題，因為其實如果根據而家個即係學生個即係學齡嗰個人口嘅結構啦，咁其實都係即係將啲學校合併咁樣，都係一個做法咁樣。咁但係你點睇咧？即係其實因為好似北角區有啲官校咁樣，佢哋帶頭啦啊，佢哋合併啦，咁其實其中一間就會係即係停辦嘅啦。咁其實停辦就唔係等於殺校咩？咁即係因為呢個我哋如果一般聽眾未必理解嘛。你點睇咧？教育界人士？ 如果我哋停辦，我對我嚟講，因為我哋得一間小學嘛。咁如果我真係要停辦嘅話，就係殺校咯。因為我冇得繼續落去噶嘛，我啲小朋友會去遣散去第二啲學校噶嘛。咁所以 即係我個睇法就咁講，可能個 term 唔同啦。但係坦白講就即係我哋又揾唔到合併啦。咁即係如果真係停咗，就係冇咗啦。 但如果有合併嘅條件，咁就合併咗就未必叫實效啦，即係可以係另一種説法。但係真係少咗一間學校噶啦，其實都係。 係啊，係啊，同埋啲細路仔其實。佢都會遣散到第二度啦，同埋佢，但譬如大家唔同區嘅，咁啲小朋友點去咧？咁所以究竟去你間學校定去我間學校咧？咁好多樣嘢噶嘛，咁所以我就即係我哋自己就掙扎求全啦，希望可以喺思考上邊俾咗另類選擇家長，而令到家長即係覺得咦都係一個即係對我小朋友好嘅選擇喎，咁所以我哋就揀咗行思考，而就行。揀咗嗰個發展方向咧，就希望小朋友真係可以多啲運動啦，有一個好嘅習慣咯咁。 咁校長頭先因為我哋同黃大仙區小學校長會主席啊張學芳校長都傾過咧，咁佢就覺得其中一個即係應對而家嗰個即係小一入學嗰個即係學生人口即係減少嘅問題咧，咁包括係小班教學咧，即係例如話個人數係咪即係廿五個學生一班？你呢方面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其實做校長嘅或者我哋教育界嘅，咁坦白講，我哋梗係希望人數少啲啦，因為人數少啲，其實我哋真係可以俾到小朋友嘅關注係多啲嘅。咁好似我哋嗰陣，我哋即係我可能兩位主持後生啦嚇，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四廿幾人，其實老師係唔得閒理我哋噶嘛。 我班同學都四廿二人 嘅，我都係 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其實係廿五啦，咁當然有啲學校三十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學校咧，其實我都會有啲合班分組，有啲直情咧，我係一班裏面我都會分兩班嘅，因為真係俾小朋友，因為佢哋程度唔同嘅，尤其是而家依讀，即係我而家嘅情況咧，我有好多外籍人士嚟咗讀啊，佢可能我有一班真係教緊佢，已經係寫。唔好話寫句子啦，已經寫緊段落啦。咁但係另外個外籍人士，可能我真係教緊佢口啊、手啊、腳啊，咁即係識寫個腳字已經還神啦咁。咁所以變咗真係我覺得如果要應付即係嗰個差別咁大咧，其實真係要少人啲或者係嗰個形式唔同，咁我哋先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咯。 我咁跟咗一個問題啫。所謂小班咧，去到咩嘅人數，你覺得係個恰當又有效率，但係又幫到靈活教學嘅一個人數咧？ 其實我唔會俾一個 number 出嚟嘅，因為譬如如果我依班譬如我好似我而家二年班，我有英國嘅，有尼日利亞嘅，有日本嘅，咁件事咧其實好唔同嘅喎，係咪啊？ 明白。 咁係啦，咁或者我有啲 SEN 嘅，咁成件事係好唔同。但係如果我嗰班大家嘅程度又差唔多，我又覺得。即係其實講一個人數咧，係即係唔合理嘅，反而睇嘅咧就真係睇下你個你間學校可能係或者你個班你個級有乜嘢嘅類別嘅學生，然之後俾唔同嘅資源咧，咁我覺得反而係合理啲咯。 咁校長，其實因為黃大仙區咧，即係全部應該都係行緊小班教學噶嘛，咁以你所知，咁其他地區係咪都係類似行緊小班教學嘅咧？ 應該有啲地區行緊仲係三十人嘅，係啦，同埋有啲大校咧，其實佢係即係佢反而其實佢因為佢係大校啦，咁可能佢收緊六班嘅一級。即係一級裏面有六班，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自己睇啦，會唔會真係而家係即係唇亡齒寒啊？會唔會真係真係可以係可能收少啲班啊？寧願騰空一啲課室做一啲即真係可以幫到小朋友嘅一啲活動室啦、啊？咁會唔會係有啲咁嘅考慮咧？咁依個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嘅學校個課室都多嘅，咁但係而家因為我少咗人，即係少咗人讀啦，少咗班數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用咗一啲課室去做一啲特別用途。咁就小朋友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空間咯。咁其實依個都係可以考慮。 好，咁啊，多謝曬即係袁寬措行女士，咁啊，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 咁啊， 多謝你， 咁啊， 多謝曬，多謝關心。 係啊，咁啊，阿袁校長咧，佢就係孔教學院大城小學校長。咁啊，何巨業咁睇嚟，即係啲即係歷史內嘅小學咧，佢要應對嚟緊而家呢個狀況咧，真係要諗計啦。即係除咗轉型，就校舍都要諗下點樣維修啦。 冇錯啊，點樣去改造啦？但係背後一定要教辦學團體有冇嗰個真正嘅財力資源。其实有好多嘢要改变提升，都要钱。 系啊，唔容易啊。 咁同埋都系要个课程或者活动本身都有亮点啦。 冇错。 咁啊，有机会我哋会再继续讨论呢个问题嘅。咁我哋。